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星期中后期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慢线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呢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呢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红磡警署。东区海底隧道呢来回方向都是有车龙的。先讲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而九龙入口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就是东隧的九龙入口非常之长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大老山隧道翻沙田亦都是塞的，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黄大仙中心一段都仲是车多，龙尾去到风力楼。黄大仙池一带交通包括马仔坑道、竹园道、黄大仙道、凤舞街交通都是繁忙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井栏树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揸车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18，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5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牛年刀，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C， 祝愿大家有个健康的身体之余，可以将自己的感受融入在音乐入面，与大家一起同行。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心想事成， 牛年行大运。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会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大年初一的下午5:0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呢是继续为大家服务的。现在温度摄氏21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的。大年初一也都仅代表自由风，自由风的制作团队恭祝大家新年进步，希望牛年大家都可以身壮力健，事事旺上，香港人早日可以过回我们的正常生活。今日是牛年，不如又跟大家讲一讲一些跟动物相关的事宜。不过呢，动物相关啫，其实呢最主要的本体呢都是涉及到人嘅。因为呢政府呢就会喺2月19号啊将2021年道路交通修订条例草案呢刊宪。咁、那个宗旨系啲乜呢，就係、是、主要呢系将猫同狗纳入去道路交通条例入面嘅动物嘅定义啊。因为呢而家喺个条例之下啦，动物嘅定义呢主要就系涵盖马啦、牛啦、驢啦、驴啦、绵羊啦、猪啦，或者系山羊嘅。咁但系偏偏咧，城市好普遍嘅猫同狗咧就冇份。咁而根据呢个条例定明啦，如果咧有一啲嘅车辆发生意外而导致到有动物受到损害咧，个司机咧就必须要停车。咁佢亦都系需要咧系喺意外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咧系报警嘅。咁如果咧司机嘅发生意外之后咧系冇停车啦，系可以咧判处罚款咧10,000元同埋监禁12个月。而如果咧佢系冇向警务人员或者一啲有合理理由提出要求嘅人啊，提供佢嘅个人资料嘅话咧，亦都咧冇喺意外发生之后嘅24小时之内咧报警吓，咁咧亦都系可处罚款咧15,000元咧，同埋监禁6个月嘅。咁不过特别亦都留意啦，就系咧叫做话意外发生之后咧，24小时之内报警咧，其实咧个字眼咧就应该系话意外发生之后要尽快同埋咧唔迟于24小时之内咧报警嘅。嗱，咁啊，而家将猫同狗纳入去呢个道路交通条例入边动物嘅定义，会唔会啊系可以令到驾驶者咧都更加谨慎咧？咁啊，其实咧呢个咁嘅修订咧都唔系第一日提出噶啦。如果我哋睇翻咧，元起咧就係2018年嘅時候咧，政府已經係提過啦。因為嗰陣時，特首林鄭月娥都話啦，即係要係喺動物福利上面咧，就有一啲嘅着眼。咁其中一點咧，就係將道路交通條例入邊咧，即係有關司機遇到涉及到傷害貓狗嘅交通意外，需停車嘅責任咧，都係要擺入去入邊嘅。咁但係咧，呢、這個嘅做法咧，可能亦都會引起一啲嘅駕駛者爭議嘅喎。嗱，如果大家即係作為一個駕駛者嘅，可能以往都聽過一啲咁樣嘅人士嘅說法啦。佢哋咧就會覺得咧，如果喺路上面揸車咧，遇到一啲嘅動物咧，譬如狗啊或者貓喺度啊，有好多司機咧有陣時就會覺得好燥嘅，因為佢哋要避開啲貓同狗啦，咁佢哋覺得對於個駕駛咧係有所妨礙啦。咁但係調翻轉咧，如果係冇任何責任嘅話咧，而家我哋偶然咧都可能喺路上面見到呢啲受傷嘅動物嘅，咁甚至咧亦都有啲即係人士啦，可能明明撞到只猫同狗咧，都不顾而去，又或者只猫同狗咧就再三咧系受到车咧系撞到嘅，咁最后咧就得唔到充足嘅一个救治或者系照顾啦。咁嗱，呢啲咧其实都系动物福祉嘅问题。咁究竟呢个修订啊，会唔会系受到动物保护者嘅欢迎咧？咁同埋对于驾驶者又有啲乜嘢影响咧？1872-31，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今日咧你不妨打电话嚟讲一讲你嘅一啲意见同睇法啦。 西杰啊，你估今年花市嘅垃圾量会唔会少咗咧？今年年宵市场嘅规模细咗，冇晒熟食同干货啊嘛。 瑞文，我谂区区嘅情况都可能有分别嘅噃。不过咁，我就请嚟咗绿领行动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年宵花市回收嘅最新情况。 而我就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有奖问答游戏，预埋你噶啦。 星期六大年初二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同大家倾一倾咧动物嘅福祉问题啊！咁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一位动物嘅关注动物福利嘅团体嘅义工啊，叫做浪浪行动者啊，呢一个组织系佢有佢哋嘅义工阿峰喺度，阿峰你好。 系你好，你好， 阿峰啊，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哋浪浪送行者其实系一个乜嘢嘅组织嘅咧？ 系我哋呢个组织主要系去接喺路上边往生嘅宠物嘅，例如猫狗，不过主要都要系流浪嘅猫狗嘅。 嗯，吓，你自己咧，即系加入呢个组织做咗呢类嘅工作有几耐啊？ 大概差唔多有半年有。 嗯，吓，你自己嘅观察系点样咧？即系其实路上系咪真系呢一类涉及到猫狗嘅车嘅意外系咪都真系多嘅咧？ 其实我自己又再睇翻，我喺呢半年内喺路上边接收嘅往生无骸嘅，咁大概有八成咧都会喺马路上边系遭到车辆撞撞，然之后再剪毙都有嘅，其余嗰啲可能系人为或者系中毒嘅。 嗯，吓，咁啊，你见到佢哋喺即系马路上面啦。因为我有时咧都特别可能系啲比较乡郊嘅地方啦，都会发觉有啲动物咧俾车撞咗之后咧，其实就即系冇人理啊。咁然之后亦都见过有啲咧系不停俾车到即系反复辗转地剪过。你哋或者你自己个经验，你发觉到嘅情况系点样啊？ 发觉到嘅情况，有啲人真系撞到猫狗，跟住完全系不顾而去，觉得哦猫啫嘛，狗啫嘛，我做乜要为咗佢而停车？或者有啲人系惊我，如果我停咗，后边有架车追咗我尾嘅话，咁咪会有交通意外咯。咁呢啲人就抱住呢啲心态，亦都有啲人就抱住心态就系话，猫狗个生命都唔及人噶啦，咁我做咩要把只猫狗咁重啫？所以唔同人唔同心态咯，睇下嗰啲人系。 嗯，你自己呢，譬如你自己见到呢啲动物俾人撞到呢，其实个区域系市区啊定系郊区会比较多呢？ 郊区新界区会比较多嘅。 嗯，特别系啲比较即系再偏远少少嘅区域系咪啊？即系可能去到啲村嗰啲嘅比较窄嘅路啊，会唔会呢？ 可唔可以讲路名？即系林锦公路啊、粉锦公路啊、锦上路呢啲路都会比较多少少。 系有冇察觉到系啲乜嘢原因啊？同嗰度譬如多重型车辆咧，佢个车身比较高咧，有冇一啲咁嘅关系咧？ 其实最主要问题系嗰边多流浪猫狗， 嗯， 系啦。其次咧，因为夜晚嚟讲咧，啲车就唔会理嗰啲 speeding 系咁向前冲嘅。因为我试过半夜，例如去三四点到喺都系嗰边啦。咁我其实系接近就往生嘅无骸嘅，啲车应该时速到80至90到，佢完全唔会理会前面系有冇物件系直冲嘅。 嗯，吓，你哋，我想问，即系你做呢个嘅义工嘅工作啦。咁其实你哋系喺啲咩情况之下就发觉系需要出动嘅咧？你系即系经过见到你哋就要出动啊？定系点样？定系有人会报警啊？ 有人向我哋求助嘅，因为我哋有个专业啦，咁啲人就会睇到我哋个 page， 我哋会接收路上面往生无骸嘅，咁佢哋就会打俾我哋。我哋有四个义工电话都 post 咗出嚟，咁佢哋会联络我哋话，再讲低个地点喺边度，发觉系猫啊或者系狗，如果佢哋唔确定嘅话，我哋都会去一去噶啦，睇下系咩动物。 嗯，打俾你哋嘅人呢，以往有冇试过就系嗰、那个即系、就是、撞到只猫或者狗嘅司机啊？ 有试过一次，好诚实话系自己撞到嘅，但系佢答翻我，佢自己停唔到车，咁所以自己经意走咗啦。但系个问题系，我去到又点解我可以停到车，将嗰只猫猫执翻起咧？咁如果佢喺嗰一刻佢撞到之后，佢将只猫猫，或者停咗架车喺度啦，咁可能向后边啲车示意撞一只猫，咁可能等紧佢有啲支援援助咁样样啦。咁其实只猫猫系唔需要俾啲大车车到扁晒噶。 嗯，即系你自己，你都系揸车去执翻嗰只俾人撞到嘅猫嘅。咁你都发觉，即系佢喺现实环境入边咧，停车去落去，即系睇一睇嗰只猫咧，其实系可行嘅。你觉得 系可行嘅，因为嗰度唔系高速公路嚟嘅。 嗯，吓，咁有冇一啲打俾你哋嘅人咧？即系除咗你头先话，即系试过收过系自称撞到嗰只猫嘅司机之外啦，咁其余嗰啲咧，其余嗰啲系咩人啊？系路过嘅驾驶者啊，定系附近嘅居民啦、啊，定系点咧？ 路过驾驶者、居民或者搭紧车嘅人都有嘅。 嗯，即系样样都有嘅。嗱，其实除咗系处理即系猫同狗之外咧，嗱，因为我唔知道咧，因为根据而家嗰个道路交通条例咧，如果你撞到动物啊，咁动物就系讲紧啲马啊、牛啊、驴啊、驴羊啊、猪咁样。系啦系啦，咁但系当然即系如果以香港嘅环境嚟讲咧，可能比较常见就有机会会系牛或者有机会会系野猪比较多嘅。 系啊， 你系啦，你自己喺过往嘅义工工作之中有冇发觉到即系可能都系如果啲人撞到牛或者系撞到啲野猪嘅时候，佢个处理方法会有分别咧？ 有啊，啲人撞到牛真系会即刻报警啦。但系如果有啲人车到野猪嘅话，都唔会去报警嘅，由得佢算嘅都系。 点解咁得意呢？系因为只牛大只啲，野猪细只啲嘅体型。 我相信系啲人觉得只牛大只啲咯，因为大只啲撞到之后，咁即系可能连佢哋自己架车又有受伤。咁我再衰啲咁谂啦，可能佢系有足够嘅嘅你可以 claim 自己 insurance 或者咁样样。 系，因为只牛个体积比较大，比较重咁样撞埋去，可能佢架车都有一啲嘅损毁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哦，喂，咁嗱，如果你用咁嘅方法到理解嘅时候，咁第二时如果修订咗道路交通条例，包括埋猫同狗都喺动物定义，其实个帮助究竟会有几大咧？ 个帮助其实都系想驾驶人士去负翻个责任咯，唔好撞咗之后不顾而去咯。咁同埋，有啲人係個心態係見到前面真係有隻狗真係會撞落去嘅，有啲貓狗真係會撞落去嘅，唔排除係有啲人咁嘅心態嘅。 嗯， 咁同埋亦都可以，如果係撞到即刻去報警嘅話，咁其實可能係受咗重傷，咁其實係仲有得救嘅。 嗯， 係啦，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是、其實你覺得都係呢、這個修訂都係正面嘅。 嗯，都正面嘅其實。但是有个隐忧就是我就是不知道他们会将流浪猫狗会怎么处置了，如果报了警，那食环署应该是会来收的。 嗯， 是啦。 是即是你觉得即是收了之后那究竟会怎样处理他的躯体呢？会不会是一个即 是不是太你们觉得即 是不是太尊重的方法去处理呢？是不 是 是是。但是呢我也都见过有一些的即是动保的人士啦，动物保护组织的人士啦，或者关注动物权益的人士啦，他对于这些的这个的修订呢，道路交通条例的修订呢，他们反而是有一些的即是隐忧，即是觉得反而就是因为你要去报警呢，啲司机可能就要求是渔护署呢先将附近的生活的即是猫和狗呢清咗场先咁样，咁反而可能会导致到另外的一啲问题衍生，咁你又点睇？ 其实而家我当佢而家即系修订咗呢个条例啦，其实最主要都系要处理咗流浪猫狗问题先，所以而家呢个方法佢只可以喺个伤口度止血，而唔可以连到针咯。 嗯， 佢但系问题真系流浪猫狗嘅问题，即系如果你而家系就算加埋猫狗，系咪真系可以减少猫狗喺路上面往生？咁其实唔一定嘅。咁我唔敢讲系冇用嘅，但系你一定必须系要解决咗流浪猫狗个问题先。 嗯，系即系令到街上面唔好咁多嘅流浪动物喺度。 养啊，流浪猫狗系。 系吓，嗱、你自己都系一个驾驶者啦。咁我想问，即系以你嘅经验，如果真系喺路上撞到猫同埋狗，而嗰条系高速公路嘅，你会点建议去处理啊？ 喺慢线。入翻去路博，跟住停低报警嘅啫。 系 系啦，如果系高速公路嘅话，或者咁你要睇下，如果系嗰只狗，你喺快线度撞到佢，你最好都系停翻喺慢线入边，跟住再打去报警啦。咁最紧要同佢哋讲系高速，我跟住要睇下差人佢点处理。咁正常嚟讲咧，系路政署系会过嚟帮手嘅。如果系高速嘅话，咁就有嗰啲工程车闪晒橙色嘅灯，咁就会喺快线度停低。咁要睇下跟住佢点处理啦就。 嗯，明白。即系但其实都唔建议驾驶人士即系自己落车啦，因为一般交通意外其实都建议大家系尽量走到去慢线嗰度吓，就唔好停车系。 好，唔该晒你啊，阿峰，同你倾到呢度啊，麻烦晒，拜拜吓。阿峰咧系一个即系关注动物权益嘅组织啊，叫浪浪送行者嘅义工。我哋电话号码18723，对于呢一项嘅修订，你又点睇咧？尤其是如果你系驾驶者啊，你又觉得即系喺个处理上面，有冇一啲嘅困难或者有一啲嘅疑虑咧？定系你觉得法例清晰定明咗，反而更加好咧？18723，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点样去形容某一类好烦嘅人啊？而咁啱咧，萧叔叔亦都系本身自己亦都系咧呢一类嘅人嚟嘅。咁啲人系做咩咧？就系咧不停去做一啲嘢。或者去讲一啲说话，跟住咧去引自己身边嘅人咧去赞自己嘅，去赞我噶。咁咧，我哋广东话咧，我哋可以话呢啲人去成日去勾人哋去赞佢呢个潮潮地，但又唔系好潮嘅字句啦。英文咧，我哋可以用到个动词就是、to fish for compliments，to fish，F-I-S-H， 好似钓鱼咁啦。compliments 当然系称赞嘅说话啦。C-O-M-P-L-I-M-E-N-T， 如果有多过一个加 S， OK， 咁我哋可以话呢啲人咧就系咧 ，they are always fishing for compliments。呢啲人咧不停咧系要人哋赞佢噶 ，OK， 咁啊俾多个例句大家啦。Stop fishing for compliments， 就系咧唔该你唔好喺度要人哋系咁人哋赞你啦，咁样咧就系呢句说话啦。好，今日讲到呢度，咁啊，大家检点下啦，包括萧叔叔自己，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如果你系驾驶者，你喺路上面见到有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咧走咗出嚟马路，你个选择会系点样咧？会系慢速慢慢咧等只猫同狗咧过咗，然之后先至驶过去啊？如果系隔篱嗰条线系可以兜到嘅，就尽量兜咗，令到只猫同狗都可以过到去啊？会系夹硬唔理佢直冲过去啊？定系会点？怎样处理呢？定是会用一些方法呢希望驱走了那只猫和狗呢？电话号码18723111，有没有些处理的经验可以打来跟我们倾倾的？道路交通条例修订之后，将猫和狗纳入动物定义会带来什么改变呢？电话旁边呢，我们请来香港汽车会的会长李耀培。李耀培你好。 你好，大家好。 李耀培，其实这个修订都不是第一次讲的了，2018年已经提出的了，现在才 是正式会写入法例里面。你觉得对于驾驶者来讲会有什么影响呢？ 好坦白啦，对于驾驶者呢就有影响嘅。咁但当然其实很多驾驶者都是很爱护动物的，包括猫狗来计。我諗香港嘅交通嗰、那個情況同外國有啲唔同嘅。咁過往點解貓狗冇納入駕駛者嗰度咧？咁即係過往因為響一啲我哋車冇咁多啦，咁同埋就亦都係響鄉郊裏邊，譬如有牛啊或者一啲馬或者一啲大型嘅動物啦，咁所以咧就。撞到呢啲動物一定係要停車，甚至打電話，或者係甚至我哋係要係咪要揾到嗰、那個嗰、那個動物嘅主人呢？咁、或者係甚至係有啲醫療嘅等等。咁但係而家咧納入咗貓同埋狗咧，就當然貓同埋狗都係一個動物嚟嘅。咁但係如果納入咗喺交通法例上高咧，咁我諗我哋嘅駕駛者咧就係要留意，同埋希望咧呢、這個法例定嘅時間咧一定要清晰嘅。 其实而家个写法都应该相当清晰噶啦，因为佢就系、是主要系将猫同狗都摆入去做动物嘅定义啫嘛。咁但系其他嗰啲咧，应该就系冇改变嘅，主要都系话如果系发生意外啦，咁令到咧有动物咧系受到损害咧，个司机咧就要停车，咁然之后咧就需要系尽快，又或者24小时之内咧系报警，即系有一个咁样嘅责任，同埋亦都要提供个人资料，咁应该都相当清晰，是不 是？是，咁但是我正话都讲到，过往嚟计咧，通常一啲比较大型啲嘅动物，咁所以大多数呢啲大型动物一定唔会响一啲繁忙嘅路啦，或者响高速公路出现噶噃。咁但系现在嚟计，因为香港嘅流浪猫只特别多，流浪狗都有嘅。咁佢哋好多時喺而家嚟計咧，就偏偏咧就話會響一啲繁忙嘅道路上高啦，例如油麻地啊、紅磡啊，或者一啲幾繁忙嘅一啲馬路上高，或者市區嘅路上高啊，或者深水埗啊咁等等嚇。咁又亦都有機會響一啲高速公路發覺嘅，有嘅。咁但係因為貓特別嘅體型好細。咁好多時駕駛者咧，即係坦白講翻，究竟係只貓走出嚟俾駕駛嘅撞到啊，定抑或係個駕駛嗰個睇唔到咧？其實因為佢個體型太低， 可能有啲爭議係咪啊？嗱，李耀培啊，就嚟呢半新聞啊，五點半新聞翻嚟咧，請你繼續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8宗系本地感染，其中9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10宗。9宗源头不明的个案患者分别住在尖沙咀美丽都大厦、八乡逢吉乡、马鞍山锦丰苑锦兰阁、元朗安乐路远东发展元朗大厦、石硖尾村美影楼、九龙塘映月台 B 座、大埔三门仔和广福村广智楼。新增的确诊个案中，6宗是输入病例，患者分别来自菲律宾、印尼、迪拜和印度。因应疫情，林村许愿广场今年大年初一至到正月15都不开放，市民未能够好像往年咁到场抛宝碟上许愿树。今日到林村的人流较往年少，有销售风车和宝碟的摊档说生意惨淡，亦都有食肆说较以往减少70%生意。在林村许愿广场附近的林村天后庙，不少善信来到上香祈福，又说今年林村的农历新年气氛明显不及往年，不少市民都期望疫情在新一年尽快过去，各人身体健康。卷入歧视女性丑闻的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宣布辞职。森喜朗在理事会和评议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说，对自己早前的不适当言论引起混乱致诚道歉，决定辞任东京奥组委主席。他又说，最重要是在今年7月举办东京奥运，不希望自己成为障碍。缅甸多个城市继续有民众上街示威，要求军方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姬。路透社引述红十字会人员说，在东南部城市毛淡面，警方向示威者发射橡胶子弹，3人受伤。自由亚洲电台播出的片段显示，警方冲向示威者，捉住其中一人并打对方的头部，之后有人向警方掟石，警方开枪还击。另一方面，缅甸军方政变夺权之后，趁着今日联邦节假期，呼吁民众如果想要民主，同军方合作。又赦免超过23000名囚犯，表示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 是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星期中后期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星河名居，咁就系龙翔道啦。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嘅，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万善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而家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区海底隧道来回方向都系有车龙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就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咁九龙入口啦，车龙都好长啊，排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嘅。东隧嘅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咧都系塞嘅，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咁反方向入将军。都是车龙好长的，排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的。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车多，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去到彩云村。另外龙翔道去观塘现在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黄大仙池一带交通包括黄大仙道、马仔坑道、竹园道、凤舞街交通都仍然是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清水湾道井栏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BNO 的问题引起的争拗大家怎么看？郑生你好。 英国给这个 BNO 的人可以居留一段时间，成为境外公民呢，都是借助我们社会事件呢就助收渔人之利啦。 高先生， 祖国就取消这个香港人的 BNO 作旅游证件，他就想制裁英国，但反而就是制裁了香港人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牛年将至，今年是牛市定是熊市？ 投资新世代二月十三号年初二如常启市， 黄伟杰、关卓照继续陪住大家中环股市。 记得朝早9:20至到11:00，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打嚟节目热线同佢哋倾下计。 节目仲会请嚟专家讲新一年嘅汇市展望添。 祝大家财源广进，心想事成，恭喜恭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啊，啱啱就同大家倾紧咧，政府将会喺2月19日刊宪，将猫同狗咧纳入去道路交通条例入边动物嘅定义啊。咁即系话咧，如果修订之后啦，就所有嘅驾驶者，如果咧系撞到猫同埋狗咧，咁亦都需要咧停车，咁同埋咧尽快或者喺24小时之内咧就要报 報警㗎啦。咁如果咧係冇報警啦，冇停車啦，會係負上刑責嘅。電話號碼18723111啊，咁會唔會即係駕駛人士有啲乜嘢嘅睇法咧？而依個對於動物福祉又係咪正面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咧，繼續揾翻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喺度，李耀培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头先咧就倾过一个问题啦，就系讲有啲驾驶者咧可能会见唔到啲猫嘅，因为个体型比较细啊， 比较细， 系啦。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即系修例之后会对于佢哋会有啲咩影响咧？ 嗱，我谂大家都明白啦，即系响近呢十年咧，其实好多车都装有车 cam 啦。 系。 咁但车 cam 咧就会睇到前面或者后边一啲车啊或者其他嘅做法。咁但系正正咧就系话而家修例咗之后咧，特别喺啲高速啦，或者喺夜间嘅时间一啲繁忙嘅路面咧，因为猫同埋狗嘅体型比较细，特别咧就系响一啲比较繁忙嘅路面上高咧。好多時夜間都有呢啲即係流浪嘅貓隻走出嚟嘅。咁當然即係話，如果我哋駕駛人知道撞到佢，咁我覺得作為一個良好嘅駕駛者咧，停下車睇下呢啲貓隻或者狗隻有冇事，之後可能報警，或者係甚至係叫動物協會嚟處理或者各樣嘢咧，我覺得作為一個良好嘅駕駛者必須要咁做嘅。咁但係正正我正話都提到，因為呢啲猫同埋狗只，特别喺流浪呢啲咁嘅猫狗只咧，有啲体型好细，有啲甚至咧驾驶者睇唔到，亦都即系夜间啊，咁佢走出嚟或者系打环咁样，系嘛？即系佢唔系响即系驾驶人嘅视线嗰度睇得到嘅，咁撞到佢，佢可能唔知道，或者甚至可能知道，但系譬如响一啲高速或者一啲十字路口上高。咁换句说话讲咧，究竟呢个驾驶者系咪好似而家法例上高必须要停车，甚至要即刻报警咧咁啊？咁当然佢话可以24小时嘅，咁但系如果你知道就必须要停车啦。咁如果响一啲高速上高咧，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停车系非常之危险嘅吓。咁系唔系有啲可以缓冲？譬如话佢系可以一个即系相当危险嘅路口或者一啲高速嘅时间。佢系咪可以洗埋一边一啲安全嘅位置，先至可以停车，包括打电话咧？咁咧，我哋好希望咧，驾驶人士，如果你个法例生效嘅时间咧，特别对于一啲高速公路啦，又或者一啲繁忙嘅路口啦等等啦，特别系包括喺夜间嘅等等咧，咁其实喺指引上，希望咧系特别要清楚啦。因为我正话都讲到咧，而家好多啲车 cam， 如果你自己撞到一只好细嘅猫仔，但你都唔知嘅时间，但系俾人影到话你不停车唔报案，咁咧可能有一个刑事嘅责任嘅话咧，咁换句说话讲咧，对于某啲驾驶者就唔系太公平嘅。 不过李耀培就话说回来啊，即系我曾经都听过有啲嘅驾驶者咧，某啲嘅职业驾驶者啦，即系佢哋对于喺路上面咧见到个猫同狗咧，就觉得特别讨厌嘅，因为觉得似乎即系阻住佢哋去开车咧，咁甚至佢哋会有啲人啦，就话即系将譬如有一啲嘅意外责任啊，就归咎于呢啲嘅行出马路嘅猫同狗啦，咁又或者系即系直情咧就唔理啦，就直情咧系继续踩油咧踩咗过去咁样，咁所以调翻转，如果用另一个角度睇咧，如果而家法例是规定了他们撞到猫狗都需要停车的时候，亦都是对于动物的福祉是有一个正面的作用的，是不是 呢？啱的，我正话都讲到了，就是正话你讲这些是一些例子，我觉得大部分的驾驶者呢，他养得架车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亦都是爱护动物的，因为很多时候你见到车上高也都有狗隻啊等等的，是吧？咁即係我覺得一啲唔係良好嘅司機，或者一啲惡意造成一啲貓狗受傷嘅司機咧，應該係嚴懲嘅。但係對於一啲不知道嘅司機，或者甚至我正話講喺高速上高，你要佢真係撞到佢，係咪即刻要停車而係打電話咧？即係我其實覺得。在驾驶嗰个态度上高啦，同埋在嗰个交通个环境上高咧，我觉得处方应该要做一啲配对， 或者是做一些可行性的做法。如果不是呢，日后呢就会很多驾驶者呢啊，由于他因为要负刑责，咁所以我唔理啦，即刻停车。咁但系即刻停车嘅时间，后边车就可能撞到你。因为香港咧同外国唔同，甚至同过往嗰个动物条例，因为大多数喺乡郊，同埋啲比较大啲嘅动物咧，我觉得咧即系嗰啲嚟计系可以睇得到，同埋预见得到，同埋佢系要做嘅。咁但系而家嚟计咧，去到猫同埋狗嘅流浪系任何一个地区。唔係話淨係鄉郊地區，咁我覺得咧，即係處方你話呢條條例做咗，我哋唔會話特別有反對。 係， 咁但係對於司機嗰個刑責上高，同埋個地方同埋當時嘅交通環境，佢容唔容許佢可以咁做咧？咁我覺得呢個處方係應該要即係要留意翻咯 嚇。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啊，李耀培，唔該曬嚇，麻煩你，拜拜。李耀培是香港汽车会的会长，电话号码1872311，黄先生有什么看法？黄先生 你好，我觉得对于一个明智的驾驶者来讲，如果在道路上面遇到猫狗突然间闪出，或者是闪出来他，他要看一下他后面如果是有一些车，他自己是领前的驾车，他后面有一架车是军足的驶紧，咁你叫佢点做呢？佢如果唔係做一个明智嘅抉择判断，佢唔通係突然间刹停架车，或者係撞到猫狗，佢知道撞到㗎啦。咁佢即係佢要顾及会唔会酿成一个交通意外，即係佢要好迅速作出一个判断。咁如果佢撞到啦，佢唔停车，即係只係可以讲佢係无奈。佢系无奈喺呢个情况之下，因为佢唔想酿成一个交通意外。咁至于事后佢系咪应该或者系做翻一啲follow up 嘅嘢啦，或者通知翻当局话佢可能喺嗰个路段系撞到，咁因为佢唔停车，即系佢或者作咗一个解释，咁佢自己系一个负责任嘅驾驶者咯。咁另外咧就系譬如喺一个摸黑嘅情况吓，咁摸黑嘅情况，佢就算一架车佢。在一条公路道或者不是高速公路，他撞到猫狗、但是他没有回旋处的时候，他也都敢不敢就停下来呢？因为他也都就算有他有荧光那些设备，就是过往经验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后面那些车呢可能都是不看的，照冲照撞埋你的、那又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又是敢不敢就是停下来去处理那些这个这个事件，咁唯有又系可能系喺自己撞亲猫狗啦，咁就又系事后可能又系要通知翻当局发生件咁嘅事，咁其实都系一个无奈嘅，我觉得，因为要即系正所谓两权伤害取其轻啫。 明白，好啊，多谢晒阿黄先生嘅意见同睇法嘅。咁啊，嗱，即系当然啦，其实头先我哋都有用唔同嘅角度咧去讲过道路交通条例嘅修订咧，将猫同狗纳入去动物定义啦。不过咧，可能真系最根本嘅问题咧，就好似我哋同第一位啊，即系倾过嘅嗰一位嘅动物团体嘅义工阿峰咧所讲，最重要可能系减少咧。城市入边嘅流浪动物啊，1872311，转头同大家咧继续倾啊。不过我哋跟住咧又可以关注一下咧，今年系牛年啊，又关注一下牛嘅命运啦。但系无论你想讲牛也好，想讲猫也好，狗也好，都系打嚟1872311嘅。 新年可唔可以俾啲新意思啊 ？No problem， 新蒸头，港台电视31同你睇新啲。今晚零距离科学带大家前瞻新科技，话你知科学家嘅创意力量同幻想，随时会吓你一跳，仲会揭示一场场科技新革命点样颠覆每个新常态。今晚年初一晚9:30，港台电视3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踏入大年初一，大家都对来年有期盼，社会上各个阶层都有唔同嘅诉求，无论系政府、家长、父母，亦或年轻人本身，都要懂得欣赏对方同身边人。胡世杰同周子欣一齐讲善种善土。 由于星期五晚上十一点起，中文台有联播安排，广东广西的节目时间是晚上十点半至晚上十一点为止，敬请留意。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今年牛年啦，不如我哋都关顾一下咧，即系香港嘅流浪牛啦。咁有啲人就称之为佢哋叫做自由牛，因为咧其实佢哋自由自在咁样去生活噶。咁但系实际上咧，其实佢哋系咪真系咁自由自在咧？嗱，如果大家咧即系最近啦郊游可能系比较多啦，唔知咧你会唔会见到咧有牛群嘅聚集啊？咁通常咧香港嘅牛群咧聚集喺边几笪地方啦，就系、是、大屿山啦、西贡或者马鞍山啦、新界嘅东北部啦，或者系新界嘅中部。但你见到呢啲牛咧，到底系真系好似我哋咁讲壮健如牛啊，定系啊好似好肥，不过又好似冇乜精神、无精打采咁样咧？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即系应该系大概两年之前啊，贝澳咧有一只牛啊，叫做 Billy。咁啊，后屘咧，其实佢即系离世之后啦，咁汤开之后咧，就发觉，咦？哇！点解佢个身体入边咁多胶袋嘅？咁后屘先至发觉到咧，原来即系应该有唔少嘅牛咧，佢哋喺就算喺郊野入面生活咧，但系咧可能都系食紧人嘅垃圾啊！咁特别譬如有啲喺郊野公园范围入面啦，即系见到有啲牛咧可能会去抄垃圾桶啦，亦都可能有啲人咧就走去喂牛咧食嘢。咁于是你见咧啲牛咧可能就系、是好似个肚咧好胀咁样啊！咁但系点解上半截又好似瘦骨嶙峋嘅咧？然之后又好似冇乜精神嘅咧，跟住又同你抢食咧？嗱呢啲一连串嘅问题，咁究竟啊可以？怎样帮到这些牛呢？牛就说吃草的，不是吃胶袋的。但是究竟为什么什么原因令到他们要吃胶袋呢？一八七二三一，转头跟大家都可以倾倾这个议题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位就是关注牛组织的义工，就是西贡十四乡村牛关注组的义工 Fanny。 Fanny 你好。 你好啊，主持。 系啦，嗱，你咧就本身应该系住喺西贡嗰头噶啦，咁但系就开始系关注咧牛嘅情况嘅，咁特别亦都留意到咧，即系有啲牛咧俾人搬迁咗去创兴水上活动中心嗰度咧嘅情况，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嗰度嘅环境，啲牛究竟生活成点样嘅咧？ 我度啲牛其实就系都唔够食㗎，应该话唔系唔够食，应该都系冇得食㗎，一到冬天。 点解呢？ 即系好多时候佢嗰笪地方系根本冇草㗎，你见到绿色嗰啲植物呢其实唔系佢哋嘅食物嚟㗎，系真系植物嚟㗎咋，佢哋嘅食物系可以讲话系寥寥无几囉。 可能一般听众唔系好明白啊。牛不是有植物就吃得的了吗？即是他们是会不会是说要专是吃某一些草呢，他们才能够消化到或者才能够愿意吃啊？ 是啊，因为去我那边其实创兴水上活动中心那边呢，其实很多植物都是人工培植出来的，因为它是主要是防止山火咯。咁有好多系啲相思树啊，嗰啲咁嘅，咁嘅台湾相思树嗰啲唔系植物嚟噶，同埋有好多雌藤胺噶。 哦，牛就唔食树噶嘛，牛系食草噶嘛，系咪啊？ 系啊，系食草噶，系啊。 吓，咁但系地下咧，地下真系冇草嘅。 地下真系冇草噶。 系嗱，咁我就唔明啦，即系如果地下冇草嘅时候，嗰度究竟有几多牛咧？点解啲牛会去咗嗰度咧？ 主要系政府搬啲牛过去我边噶咯。 就是之前那些的捕捉絕育和遷移的計劃是不是？ 是啦是啦是啦，在2013年就有這個計劃的咯。 但是我哋都是2016年有隻牛仔被佢捉咗嘅时候先至发现到有我搭咁嘅地方。 嗯，咁但係嗰度揀得係遷移嘅一个地方呢，自自然都应该係觉得嗰度佢哋可以生活到至得㗎，如果唔係都唔会遷移到去嗰度㗎。係咪喺阔啲嘅范围入面应该都会有机会有草俾佢哋食呀，同埋会唔会同季节有关呢？ 其实好简单嘅，就我哋睇就你去到嘅时候，我哋即见到唔係话地下有冇草嘅问题囉，而係你见到啲牛个習慣同埋佢个体型，令到你觉得佢真係饿得好犀利，係瘦到皮包骨嘅，个肚胀到不得了嘅，但係个啰柚呢係尖不甩嘅，成个身係骨嚟嘅。咁我啲拼骨呢係现晒出嚟㗎，我唔使理佢有冇草食，点解隻牛会搞成咁嘅呢？一个好基本，即系好基本，一个常人睇到，就算行山或者系跑步，啲人日日去行山跑步都可以同我讲话啲牛冇嘢食。即系你去到，你系会知道噶咯，个实际情况就系咁样咯。 嗯，系， 因为佢个体型已经话咗俾你听，佢真系唔够食，同埋佢另外一样嘢就系我哋未送草之前咧，佢一上到去个斜坡度咧。一见到个垃圾桶咧，就个头一摆落去个垃圾桶度噶啦，咁你就已经知道佢习惯咗，就将啲垃圾食落肚咯，去抄咯，所有垃圾抄晒出嚟食咯。 嗯，我想问，其实嗰度究竟有几多牛啊？即系创兴水上活动中心附近。 创兴水上，如果根据政府嘅数字咧，应该送咗几百只过去噶咯，我谂有四百只，可能差唔多有四百只噶啦，但系我哋而家见嚟见去都系得六啊只到咯。 是哈，咁附近嗰啲地方咧，你哋有冇去睇过啊？到底附近嘅地方，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嘅草啊，或者其他嗰啲咧，可以俾佢哋食到咧？ 其实都系冇嘅，因为如果有，就唔会啲牛嗰个身体变到咁样咯，因为唔系话讲一只啊。是全部都是这样的，同埋有啲好细嘅都是咁样。 系，即系个意思就系佢哋其实就算去行远啲，都系唔会嘅。其实牛咧， 好远噶啦，由嗰个，即系譬如你系由由嗰个西贡东郊野公园个入口一路行到去个尾度，行到去东坝嗰边，啲牛都系咁瘦。 嗯，是哈。其实同个生活环境即系唔适应会唔会有关系呢？嗱，因为曾经呢政府做过一个计划嘅，佢哋就将啲大鱼牛同啲西贡牛呢就是、互相去调迁啊。咁大鱼牛呢就去咗西贡，西贡牛呢就去咗大屿山嗰边。咁但係后咪都有一啲嘅人士就发觉呢，喂，其实你咁样调乱咗去嗰个生活嘅地点之后呢，特别系调得咁远呢，啲牛反而唔係咁適應添，即係比起佢哋喺原本嘅地方咧，嗰個嘅即係生活嘅習性咧，可能更加差。其實會唔會係同佢哋唔適應嗰個嘅環境，唔熟悉嗰個環境係相關呢？ 唔熟悉嘅環境係一個問題啦，最主要就係你西貢我啲植物同大嶼山嘅植物亦都係唔同噶。佢喺大嶼山食開嘅嘢，食開嘅植物，佢個腦嚟依邊唔食噶。即係譬如我哋啲村牛講緊西貢呢邊嘅，佢食嗰啲小黃花啲葉嘅，但係你大嶼山啲牛過到嚟佢唔食嘅，大嶼山有啲牛嗰啲草去食嘅，但係你西貢嗰啲牛過到嗰邊咧佢唔食嘅，根本嗰個地域都係唔同，同埋最主要你另外點解要咁樣調啲牛呢？因為牛咧個天性咧係一定要翻屋企嘅，好想翻去自己嘅出生地嘅。你咁樣一調咗之後咧，佢呢一生都翻唔到屋企啊。 嗯， 所以你點解要山長水遠咁樣去掉啲牛過去？我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咯。 Fanny 我就见咧，即系政府亦都有一个回应啦。嗱，因为你头先都提到，你哋会带草咧过去俾啲牛去食噶啦。你哋其实一年会每日都系过去啊，一个礼拜过去几多日啊？同埋又或者系即系会点样去带啲草俾佢哋噶？你哋个做法系点噶？ 我哋通常就都系因为我哋全部都唔系全职义工嚟嘅，个个都要翻工嘅，咁都系有时间就去送草咯。咁通常一个星期我谂有四至五日到咯，咁就唔话定系咩时间嘅，咁咧就会去送草过去俾佢哋咯。 咁啊，佢哋见到啲草就当然开心啦，有得食啦吓。 系啊， 系，但我又见到政府咧有一个咁样嘅说法，其实如果大家即系送嘢俾佢哋食嘅时候咧，反而可能会令到佢哋有一个依赖感啊，就唔会咧自己走去搵嘢食，咁同埋佢哋都觉得即系喺嗰个咧郊野公园嘅面积咧系超过7000公顷啦，讲紧西贡郊野公园嘅土地啊，7000公顷应该系有足够嘅资源咧俾啲牛群去生活嘅噃。 7000公顷，其實7000公顷有幾多公頃嘅糧食俾到啲牛去食咧？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同埋佢話啲牛可以去覓食，你要有嘢俾佢先至覓到食噶嘛？你都冇嘢俾佢，佢點去覓啫？我想覓啊，但係冇啊嘛，你明唔明啊？我有，我一定會去覓嘅。你見到啲牛，我哋送草嘅時候見到啲牛上曬山，佢有佢一定去覓食嘅。冇咁佢上到去佢都係冇㗎，佢都要落返嚟㗎，即佢都要周围去搵㗎，佢都係觅食㗎，好似啲牛咁，唔係我去到就即佢一定有喺度㗎，佢未必有喺度㗎。 嗯， 有時你都要去搵㗎。 嗯，明白， 即你都要拎住周围去搵，睇佢喺邊㗎，佢唔係話停咗一笪地方一定係停喺度等你，同埋即譬如有某一啲環境，譬如你落雨啊或者乜嘢，佢都係會走㗎。 嗱，我想問，既然你哋覺得政府而家呢個政策唔得啦，咁你覺得應該點樣嘅政策先至會對啲牛最好呢？ 其實最主要我好想就係、是最好係捕捉絕育，跟住係放回咯。 放回 咁放回咧，你就唔需要即唔需要將啲牛搬去某一啲地方，佢又唔熟習環境，又唔適應唔到啊！係咁，譬如你話一啲村落或者社區咁樣，咁當然會有啲人都好喜歡呢啲動物嘅。咁你可以同啲市民去夾咯，即係睇下點樣做咯。譬如你做咗絕育之後，咁佢哋負責管理，咁就變咗可以啲牛喺我度繼續生活咯，同埋你亦都可以控制數量咯。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 Fanny 嘅分享啊，係一個咧係關注流浪牛嘅組織嘅義工啊。外國咧曾經有一啲計劃噶，就係、是、租牛俾人咧去舒緩佢哋嘅心情嘅。咁啊，唔知香港可唔可以效法咧？ 病徵輕微都要即刻睇醫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啊，继续咧翻翻嚟同大家倾一倾咧呢个星期或者系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咧香港嘅啲啊新闻啊，我哋电话号码就系1872311，咁啊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嘅。咁我哋刚才咧就讲到咧系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嘅，咁喺刚才嘅4:30嘅防疫记者会入边啦，食卫局局长咧陈肇始亦都系话，即系明白咧社会过去一两日对于咧系要市民使用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先至可以进入去某啲处所或者系食肆咧嘅规定嘅一啲嘅睇嘅意见，亦都咧话亦都明白咧，即系有啲业界咧系话有困难嘅。咁咧，但系陈肇始亦都即系再三去强调啦，就系、是、即系当全体市民系合作，业界咧都较为较易处理咧，亦都系强调咧呢个应用程式咧。掃咗嗰個二維碼之後咧，資料咧就係保存喺嗰個手機。當同場有人確診嘅時候咧，程式就會通知市民，對追蹤工作咧有幫助。亦都咧，以上嘅呢一個嘅要求咧，會列入去咧就係599嘅 F 章嘅規例，即係話咧，就算食肆只係做早午市咧，都需要客人咧使用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或者記錄低佢嘅資料啦。咁剛才就同馮振超啦，同埋胡麗雲咧兩位傾緊嘅，馮振超咧，就讲到系个宣传嘅问题。冯振超，请你继续啊！ 我谂即系正如头先，如果陈肇始局长咧听到你咁讲啦，我谂就都系一个几好嘅宣传，因为你真系即系字不漏地咧讲翻佢嗰扎嘢咧。咁我觉得嗱呢一啲就相当之清晰啦。咁我谂咧确实系需要一个咧简而清嘅一个嘅宣传，同埋要即系可以觉得话个。 覆蓋應該都是要相當先得，無論是傳媒啊、radio 啊、電視啊、報紙啊、social media 都要做。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實我亦都覺得咧，政府而家嗰個嘅同市民之間嗰個大家嘅互信關係咧，如果唔係咁高嘅話咧，另外一樣嘢就可以透過一個所謂嘅緊急立法咧，去界定翻呢一個安心出行二維碼嗰個嘅用途啊。咁就如果能夠列明翻個用途，只係用於今次嘅防疫措施咧，我諗呢樣嘢亦都係能夠令到市民咧可以有一個比較大嘅信心。正如你頭先所講，佢都會將今次嘅呢一個安心出行嘅一啲嘅做法咧擺落去599裏面啦。咁如果係咁嘅話，亦都可唔可以咧寫得更加清楚，就係、是、今次呢一個嘅做法嗰、那個嘅用途限制係點樣樣？其實過去咧政府有一啲嘅立法咧嚇，佢亦都為咗即係我印象。有一些做法也是為了能夠令大家有信心，是會寫得很清楚那個一些的法例的用法、啊、是那個範圍、啊、涵蓋面是怎樣。如果今次能夠這樣做，我想就令到多一啲人做咧，事實上咧，我諗對個抗疫係有幫助嘅。 不過咧，亦都有個少少嘅補充啦，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咧，尋日就講啦，到而家為止咧，中心咧都未係透過安心出行嘅程式咧追蹤到確診嘅個案。雖然咧累計有少於20個確診者咧有安裝程式啦，咁但係部分人咧就裝咗咧就冇用到，而且咧相關資料咧雖然話係。會發送到即係嗰個確診者同場其他人嘅手機，但係咧即係一直以嚟佢哋發送咗之後咧，都係冇人回應嘅。當局咧亦都唔能夠按程式咧追蹤佢哋嘅下落啦。咁啊，嗰個追蹤嘅效果到底係唔係同即係呢個安心出行程式係真係有幫助咧？呢、這個可能係會有啲人問嘅一個嘅問題嘅，係啦，馮振超， 我可唔可以補充少少就係咧嗱，譬如台灣咧之前咧，其實佢哋都用呢一個嘅。二維碼或者呢一個嘅社交媒體嘅一啲嘅技術咧，去做呢一個嘅口罩派發啊，最初。咁呢一個咧，其實你去到便利店咧攞口罩嘅時候咧，你都需要出示你嘅嗰個手機啊，一啲嘅認證嘅即係一啲嘅做法。咁當時其實台灣嗰方面就冇乜人對呢方面咧有太大意見。咁所以我諗咧，其實政府另外一方面嚟講，亦都可以即係參考一下呢一啲嘅做法，究竟會唔會市民喺做呢一啲嘅即係程序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得著啦？會唔會有啲嘅抗疫嘅用品可以俾佢哋啦？咁因為如果其實喺其他地方都做到嘅話咧，香港你話做唔到咧，其實確實我諗正正咧，陳肇始同埋張竹君咧，陳肇始同埋張竹君之間咧，其實最大我諗有啲奇怪就係話，大家都係一個嘅政府嘅抗疫嘅一個嘅關鍵人物。但係確實佢哋大家喺呢一方面嘅認知如果都唔同嘅話咧，呢、這、一個又係。正如你頭先提翻張竹君嘅講話嘅時候咧，我諗就會令到市民嘅信心打折扣咯。 不過亦都由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就係、是、當呢一、這個咁嘅規例咧寫入去599F 章之後咧，其實市民佢嘅出行記錄咧都會係點講，即係會係要比較多咧留低一啲嘅蹤跡嘅喎。即係無論你去一啲嘅食肆啊，或者去某啲處所啊，其實你都要留低你嘅出行嘅蹤跡。咁呢樣嘢其實社會又應該點樣睇咧？馮振超。 其實咧呢一個咧相當奇怪嘅。如果你咧有用開谷歌咧 Google 咧你只要用開 Google 嘅呢一個嘅系統咧，你去過好多地方咧，佢會即刻喺你出現約莫十零分鐘之後咧，佢會彈翻嗰個地方，你對佢譬如係喺一間酒樓，佢會問翻你啲嘢好唔好食啊，俾幾粒星啊咁樣樣。咁但我好少聽到人話呢一個嘅所謂追蹤嘅服務咧，令到人好苦惱啊，或者係覺得佢追蹤緊你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咧，如果你話今次政府攞嘅數據咧，我諗遠遠低於咧我哋而家大家用緊嘅呢一啲嘅流動電話嘅遠睇裝置，佢哋形形色色攞緊我哋嘅數據，同埋嗰個嘅安全嗰個嘅問題咧，我亦都覺得係其實政府咧真係做得比較差嘅，就係同市民之間嘅溝通。正如我先所講，如果呢一啲嘅數據係佢講到明係只係能夠用於呢一次嘅防疫嘅話，而唔可以作為其他用途嘅，我諗呢一個已經解決咗好多問題。但係到今日我哋都淨即係都冇聽到呢一方面嘅一啲嘅解説咯。 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有啲咩睇法呢？不妨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啊！我哋聽聽聽眾先，然之後再同阿胡麗雲傾下。有岑先生喺度啊，岑先生你好。 阿燕平傳道同埋兩位傳媒。 系啦，我有一样嘢，安生出人马呢件事系值得肯定嘅。 嗯， 但系得50多万人去登记咧，我相信政府同市民嘅嗰、那个互信关系已经去到冰点啊。嗱，我言归正传，就第一个 point 就系我建议用呢、這个嗱，我如果我冇安生出人马。出人馬佢咪要記錄資料嘅？ 係。 阿陳肇始佢話你去酒樓都要記錄資料，但係 定位，佢話定位要去記錄資料。 係定位，嗰、那個叫陳先生，12345678，我電話號碼。而家你叫我要寫陳大文喎、啊。第一點，第二點我建議嗰、那個資料邊個 keep 咧？店長、店員 keep 31日，所以隔萬，因為點咧？會唔會遺失咧？第二樣嘢，我建議用個加密嘅 Google Form。去第三方機構去攞呢啲存儲呢啲資料，用一個 server 啦，我唔知點樣做。第三點就係、是、安心出行碼，得四類人去唔安裝嘅。第一種冇智能手機，第二種冇時間，第三種唔識安裝，第四種唔願意安裝，唔想安裝。但係建制有啲建制人士都嗰啲叫做保皇嘅，話對政府有信心嘅人都冇安裝喎。我進入第二個環節就是話，當呢一刻政府怎樣去做公關去做得好啲？因為包括警民關係，你任何好似社會事件，一個警察未被檢控，你要逼啲市民去信你政府，你要夾硬嚟要我哋去安裝，你只係讓嗰個政府同市民嘅關係跌到零下唔知幾多度。因為原因在哪呢？就是說你要市民有信心，你強權可以，但是你個人的心你買不到。 是 啦，再最後一句就是說，希望政府做啲嘢去周詳啲去表述，佢個周詳性啲資料點樣 keep， 邊個 keep， 同埋就是說，如果我哋入到去唔記得掃個安心出人碼，我哋點算？係咪罰5000蚊，或者罰個店主5000蚊、 啊， 或者我有安心出人碼，我冇帶電話，我又點算？ 明白，呢、這個阿岑先生都覺得要講清楚。多謝你啊，岑先生，聽埋聽眾陳先生先好嘛？陳生你好，你好， 大家好啊， 你好，新年進步係。 就我哋而家香港市民或者部分嘅香港市民或者部分嘅傳媒。點樣看待市民同埋政府嘅關係呢？咁樣，譬如封區咁樣，有人拖機咁樣，有人唔開門咁樣，有冇人譴責呢啲市民呢？冇嘅，譴責就係政府點解你點解要留啊？要點解要拍門要滋擾市民啊？點解要勞民傷財？即係話而家我哋香港社會已經變咗，已經變咗咧，所有唔合作嘅人咧係冇問題嘅。對香港政府不合作呢是正確的，你是香港政府是你不對，你令到香港政府市民你香港市民不合作是你不對，將所有洞洞罅罅的 point 呢就堆曬落去香港政府那裡。所以我認為呢，香港這個檢疫下一波輪到不信任就不再打疫苗了，又是又將所有責任擺出落香港政府那裡，所以香港是沒得救的了，大家就自求多福呢。 好，多謝曬陳先生的意見。胡麗雲，你有什麼補充或分析呢？ 我想正话岑先生同埋陈先生佢哋嘅一啲嘅睇法，我谂系正正系反映紧有两个好重点嘅。第一就系话到市民对个政府嗰个信任度系有几多。第二样嘢个政府嘅传递一个嘅政策嗰个嘅信息嘅时候，究竟佢哋嗰个嘅思考面有几咁神密？佢哋个信息传递系有几咁全面而又广？我覺得在整件事件的裏面呢，其實就是都是回到去都是一個的叫做信節。我估計呢，就算呢，即係好似正話陳先生所講嘅，就係話到下一波去到打疫苗嘅時候，都會係同樣出現呢一個嘅問題。問題係咪真係話叫做單一方面嘅錯呢？係咪真係叫做政府嘅錯，定抑或市民嘅錯呢？其實我真係覺得係雙方面嘅都要去檢討嘅一個問題。當然點解好似正話陳先生所講，市民又或者傳媒當有問題出現的時候，都是會係即係矛頭指向個政府。事實上冇辦法的，我哋依家講緊成個香港市，成個香港資源最多、最有權力制定政策、擁有話事權，是不是我？是不是陳先生？是不是岑先生？甚或是你哋兩位任何一個小市民咧，係冇嘅。依家 現時所有的政策制定者、資源分配者都是由一個擁有話語權的政府，所以引致到市民能夠可以倚仗的、依賴的會是什麼呢？就是個政府。當政府做出任何一些政策，做出任何一些措施，甚至傳遞一個訊息的時候，當中又沒有甩漏，又沒有一個不全面，又沒有一個的霸王硬上弓，這些的時候市民是會很自然是直接受到一個的牽連，牽連之下有情緒、有意見而去表達，我覺得是非常之正常。如果連這些這樣的表達的訊息、情緒的去表達、意見的去表達都不能夠的時候，我估大家都不會願意香港會是變成另外一個北韓的國。所以引致到的就是說到今次這件事件裡面翻翻落嚟是一個順字。另外一方面的就是說到為什麼我們的政府去決定一個政策的時候，坦白一句，不要說有很多的甩漏，甚至為什麼現在好像沒有選擇權的呢？現在就是說及到所有的處所你必須要來到去安裝你的二維碼，好了，好像說那個的選擇權就落在個市民那裡了，你進入個處所那裡，你碌不碌過那個的你的手機，好了，選擇權好像落了個市民，但事實上是不是呢？不是的，因為那個的店長或者那個的處所那個的負責人若然發現到啊你沒有的時候呢，第一，一是他自己就很偉大，他說他硬食願意接受，接下來的政府可能罰他停業三至十四日，又或者他真的承受不到，因為他都要有一個的考慮的嘛，他要你離開這個的處所。那到頭來市民他究竟我即任何一個的選擇，我可以出去外面吃飯呢？沒有的。我可不可以出去外面逛街呢？沒有的。為何我們一個市民的自由的選擇權都會沒有呢？真的很奇怪，我真的想不明白。但是我都是回到下去，為了所有人民的身體 的安全起見，為了我們真的，因為現在已經是二月了，我們的立法會的選舉是九月的，如果我們的市民不能夠可以同心協力，能夠可以為到香港呢笪地方真係能夠可以向前邁到一小步嘅時候咧，我哋真係不如咁樣樣，我哋被逼無奈，我哋去配合啦。但係我就依然好覺得咧，如果你用你個手機嚟到去碌過嗰部機嘅時候咧，唔好講話你即係用緊一個，即係嗰次我睇新聞都好特別㗎，一個政府嘅公務員佢都係用緊一個非智能手機嘅時候。我想是有一些訊息出來的，大家自己去選擇究竟你自己碌不碌部機，不碌部機的時候就留個訊息咯。而家政府亦都必須要快快脆嚟對清晰交代，每一個嘅人擁有呢啲嘅資訊嘅時候，佢可以 hold 幾日，同埋如果真係呢啲資訊係再涉外咗係第三者嘅時候，佢要承受乜嘢嘅懲罰？ 好嚇，咁啊，少少補充，根據而家政府所講咧，就係、是、相關處所啊，要保留佢哋嘅資料咧，係31日嘅。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想同兩位咧傾傾另外一個議題，就係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爾近日嘅一啲嘅爭議啊。 香港電台第一台、香港善道會聯合製作。 更生人士讲更生 talk show， 阿 Mike 曾经犯过性罪行，更生路是不是更难行？ 以前啲旧嘅朋友啊，魔术师朋友啊，佢都会见到，哇！你仲够胆讲嘢嘅，你唔应该再讲嘢噶啦，咁样佢哋理解成，喂，你直头唔应该接触人啊，咁样你接触人就好危险噶啦，即系佢哋会系有咁样嘅谂法咯。 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回到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最近有一段的新聞就是涉及到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爾的，因為就是有報章報導就是夏博爾他自己本身就是英國 嘅自由民主党嘅成员嚟嘅，咁亦都咧系系佢呢个党咧系属一个牛津市嘅市议会嘅一个议员嚟嘅，咁然之后咧佢就喺大律师公会嘅主席嘅选举之前咧辞咗呢个牛津市议员嘅呢个职位。嗱，咁啊呢一段嘅从政嘅背景咧，就令到咧有一啲嘅人士就质疑到啊，究竟啊夏博尔咧系咪仲适合去担任咧大律师公会嘅主席，亦都咧连日嚟即系有一啲嘅人士啦，譬如包括咗系汤家华啦，又或者有梁振英咁样咧，都有系评论过相关嘅事件，认为咧佢系唔应该咧继续系担任大律师公会主席咧呢一个岗位。咁而近日咧，亦都另外嘅有一啲嘅人士咧，甚至就系话喂，系唔系即系大律师公会咧要尽快彻查之余咧，警务处、国家安全处系咪亦都需要了解咧吓？因为就系话，即系港区国安法同埋基本法都列明咧，禁止香港嘅政治性组织咧，或者系团体咧，同外国嘅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咧建立联系。而梁振英亦都系即系喺佢嘅贴文当中咧，引述到就系话，就算你根据社团条例咧，呢个似乎会唔会系亦都有一啲嘅问题，或者有一啲嘅其他含义。嗱，咁啊，两位点睇最近嘅呢个嘅事件嘅争议咧？系咪夏博尔需要辞去大律师公会主席嘅岗位咧？冯振超， 我谂分开几个层面去睇。第一就大律师公会本身嗰个选举章程里边，或者嗰个成为佢哋嘅成员个资格咧，有冇提及一啲嘅外国嘅即系政治嘅团体嘅成员就不能够参与其中，更加唔能够选主席。咁另外第二點啦，就係咧，其實夏博爾咧，如果根據而家我哋所知嘅資料咧，佢就係應該係選之前就係辭咗職嘅。咁呢一個又係咪一個嘅即係可以解釋到佢本身已經唔係嗰個政治團體？咁但係第三方面就係話，港區國安法其實係一個新嘅法例嚟嘅。咁喺呢一個嘅法例層面裏邊，又點樣樣去理解夏博爾嗰個嘅身份，同埋就係話呢一個嘅外國嘅政治團體佢嗰個嘅退出嘅章程係點樣？需要幾耐嘅時間退黨，定係話淨係退咗呢一個嘅議員呢一個嘅職位？咁其實咧，如果我哋好嚴肅去睇呢一件事咧，就一定要解答翻之前頭先我咁簡單地講嘅嗰啲問題先。咁然後第四個層面就係話，如果真係夏博爾本身覺得個物係有問題啦，或者有一啲嘅大律師公會嘅成員覺得觀感不良，覺得需要追究嘅話，咁呢一個大律師公會本身又有冇一啲嘅現有嘅恆常機制去做一啲新嘅一啲嘅決定，甚或係需要作出一啲嘅聆訊啊、hearing 啊，或者一啲嘅查詢啦、啊，甚或係話重新投票啦、啊。等等等等，呢一啲咧其實係涉及到大律師公會個建立嗰陣時嗰個嘅呢個社團嘅，主要個嘅章程係點樣寫，同埋咧就係話港區國安法點樣樣去睇夏博爾呢一種嘅情形咯。 嗯，系嗱，补充少少资料啦，就系、夏博尔咧喺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啦，佢就话咧，即系三年前喺英国当选牛津市议会议员一职嘅，咁但系咧佢翻香港并且系当选大律师公会主席之前，即系今年嘅一月四号咧，已经系辞去有关嘅职务。佢强调自己而家喺英国嘅政界冇任何角色，亦都唔系本地政党一员，认为相关嘅指控咧系非常荒谬嘅。佢又话咧，佢嘅政治聯繫咧係唔少香港人所知悉，而就任大律師公會主席一職嘅時候咧，公會亦都冇要求佢申報政治聯繫同埋隸屬政黨嘅。胡麗雲點睇？ 嗱，我諗呢一件事件裏面，當然咧，即係都係要多謝呢一個嘅大公文會呢啲好厲害嘅一啲嘅傳媒啦。咁啊，可以即係揭曬所有嘅一啲嘅信息出嚟噶啦。咁當然，即係個信息係都係對即係香港市民係有幫助嘅。可以理解多少少。 第一份報嘅傳媒就應該唔係大公文會嚟嘅，不過唔緊要，補充繼續啊。 哦， 繼續。 因為我睇嘅係大公文會啦， 唔緊要，繼續。 咁可以就係大公嘅論點啦。我覺得成件事件嘅裏面咧，香港市民可以知道多一個嘅信息係好嘅，咁但係呢一個嘅信息係咪真係能夠可以令到件事件發酵到一個咁樣樣嘅地步？即係話到由一個國安處嚟到去 去審查呢一個人咧，我又覺得係咪會有一啲嘅將國安處嗰個嘅能力又再無遠弗屆地嚟到去濫用緊咧？首先第一，我哋要睇翻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大律師公會的而且確裡面係有一群嘅人，佢哋真係有嗰個嘅法律嘅高深嘅知識能力嚟到去表達。對香港政府或者香港往前的一個的發展究竟的一個意見的，但是這些這樣的意見或者這些這樣的看法呢，是要整個整體的一群人來到去達至一個的共識，而並不是某一個人去講了說了算，絕對不是。再者，今次這一位的新任的大律師公會的主席，他自己一三番四次走出來說，他是即是出任，他是接受這個的接受這個提名之前，他就已經是辭去了。我們試想想，如果一個這樣的關係都是構成了一個的母子是一個罪責時，喂，不要看那麼遠了，看回香港政府吧。我們過去這麼多任的政府官員，這麼多任的一些的立法會議員，他們在當任的時候有多少人都是被挖出他們有很多令到人很懷疑他的身份那個的忠誠度，又或者他的潔淨度呢？哇，很多啊，立法會主席呢？我們的財政司司長呢？哇，我們要挖的時候很多啊，但是為什麼這些的事件大家就好像當作啊一掃而空忘記了，現在就因為一個這樣的人，我們就是狂追馬打來到去指向著他了。我懷疑的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外籍的身份，英國籍的身份。而現在香港和英國和內地之間，就是因為這個英國的問題或者 BNO 的問題，就是引致到就是這麼糾纏不清、亂鬼曬大龍的一些的，你指控我，我指控你，然後我整我懲罰你等等的一些的事。但是這個是不是一個成熟理智的人來處理問題的呢？我懷疑成熟理智正常的香港人都不會認同這個這樣的處理手法是一個的處理問題的一個的方法咯。所以我自己會很覺得這件事真的只不過小一個茶杯裡的風波，某人勾起一件事，而跟住就係被發大到無遠弗屆。香港市民真係要冷靜嚟去面對，小心去處理。 係係補充少少資料啊，剛才啊胡麗雲講得啱嘅，係大公文會先報道嘅，七點鐘新聞翻嚟繼續傾。 法律生效一年後審查，確保成果符合政府嘅政策目標。政府希望各方繼續本住合作同真誠，为达成商业协议作出建设性的努力。谷歌回应说，期待透过议会解释他们的担忧，达至各方都适用的方案。Facebook 就威胁会阻止用户分享澳洲新闻。他们说，期望澳洲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真正保护新闻行业的长期可持续性。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中后期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有年到有年到，啦啦啦啦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仔陈建安。我祝愿香港疫情可以快啲走，每一个香港人都可以身心灵健康。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心想事成， 牛年行大运。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所有职位月薪仲唔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嘅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透过法律去规范企业的反竞争行为，从而达至维护市场竞争的目标。竞争法在美国和欧盟之间称为反托拉斯法，而在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就称为反垄断法，在台湾叫做公平交易法，而在英国和澳洲就称之为交易行为法。最早的竞争法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50年左右制定法例保障粮食贸易，如果有商人直接或者故意阻碍粮食供应船只运送粮食，都会被重罚。近年美国和欧盟政府都开始追查一些富可敌国的跨国科技企业，例如 Microsoft、 Facebook、 Google、 Amazon 等，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旺，令到这些企业以几何级数膨胀之外，从中亦都不断收购竞争者，出现垄断市场的迹象。以往这些反垄断控诉多数只是罚款了事，或者要求企业遵守一些反竞争的条款，就算将罚款大幅调升，金钱上的惩罚似乎对这些公司是微不足道，于是开始有声音要求这些跨国企业如果有违反竞争行为，就需要将公司拆骨，令到它在市场的威胁性减低。其实内地亦都有好多富可敌国的科技公司，连中国政府亦都开始认真地研究反竞争行为。早前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依法将阿里巴巴集团的二选一垄断行为立案调查。所谓二选一，即是网上购物平台要求商户如果要在他们的平台上作交易，就不可以在其他网上平台开业。阿里巴巴就说，二选一是他们一贯的市场策略，属于正常市场行为。不过有报道说，在反垄断的背后，每个国家政府都有不同的考量，因为那些富有的跨国企业穿梭于互联网中，实在是越来越难监管。无论是反垄断法或者是私隐条例，违规罚款越来越接近天文数字，目的是希望收取阻吓作用之余，亦都可以令政府可以从罚款中收取可观的收益。不过无论点，大企业垄断不再存在，市场才可以在公平的环境下继续运作。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晚上的7:09，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也都有我们的一周时事点评。今晚我们的两位传媒朋友分别就是冯振超和胡丽云的，请回两位出来。两位跟着下来，我又想讲另外一个的都是政治议题来的。年宵就有这个花市，支联会其实连续32年都在维园那里设一个年宵的档。但是今年呢，就是在维园的年宵呢开冇几耐，他们就被相关当局呢说他们的横额啦、背景展示板等等啦，就跟卖鲜花无关而终止合约的。其实呢支联会就说，其实他们今次即所摆的即背景啊或者展示的即标语啊等等呢，其实跟往年呢都没什么大分别的。 但是今年就被终止租约了。两位怎么看，即是今次的事件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是怎样呢？电话号码187231，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冯振超，你怎么分析？ 当然收紧了啦，我想那个的即是尺度本身。我都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这个是即是最高的指示啊，即是来自于政策局啊，甚至乎是这个的即是政府的管治班子有没有了解件事啊，这样啦，定是说这个是食环署本身收到今年的那个的规定之下作的决定咯。即其实我觉得呢，一个社会我们大家真的想重建一个的所谓和谐啊、互信啊一个的环境呢，始终我想即有一句老话，就是说呢，即我们有很多时候很多东西不变应万变，所以越是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日子，越多一些的杂音呢，其实只会令到大家的不安情绪增加咯。其实我在这里都不是第一次讲的了，我想呢政府因为确实很多人都说政府和市民大家没有互信，就是大家双方都有责任。但是呢我作为一个传媒人呢，在行里面二十几年呢，你问我这一届的政府呢，确实呢就算和传媒之间的交流呢都不是很多的。或者他只是和一些他觉得能够表达到他意见的传媒去交流啦。我覺得呢個其實係一個相當之唔健康嘅一個現象咯。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咧，政府究竟佢喺呢一個嘅今屆嘅政府裏邊嚟講，佢哋用咗幾多資源去做推廣佢哋嘅政策嘅工作？其實我久唔久咧，我自己嘅 Facebook 啊，或者我自己嘅一啲社交媒體裏邊咧，都見到咧某一啲嘅即係所謂嘅政治公關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同社會同即係建制的一些的比较友好的公关的朋友呢，他们久不久都有一些信息的，即是会 send 出来的。但是你说其实这些信息又很零碎的、哦、即是不是见到他们有些什么的有系统或者是一个的所谓政治公关策略的。那我就会觉得这个其实都真的令到大家呢会觉得，就是说这一届政府其实可能他真的都有做一些政治的公关工作。但是做出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雷声又少，雨点又少，调返转头，正如燕平你所讲，今次支援这件事又成为了一个大家去测试测量这个的政治那个的所谓低气压的一个的指标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相当之不健康咯。 是那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来187231跟我们讲讲你的自己一些分析的。那胡丽云你的分析是怎样？ 我想我先回落去，即回应翻啊，冯振超佢之前同埋叶啱啱啦，佢都有提及到有一个字眼就叫公关。嗱，虽然我唔系公关行里面嘅人，但系即我都识得有一啲嘅从事公关行业嘅一啲嘅人。咁从一啲嘅老前辈，以至到即系新进嘅一派嚟讲咧，我发现到咧就系大家可能都有点而就系以为。公关就一定假，公关就是要掩饰所有的一些的丑陋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公关是不是就是它的本质上面就是要去掩饰一些丑陋的东西呢？我不怀疑总会有一些、个行头太大，总会有一些人会是做这些这样的东西。但我想事不离实，这样东西总会是在公关业的里面有不少的人所坚持。你没有一个事实，你没有一个真呢一件事喺度出現嘅時候，你點樣去畫到大花面？你點樣去做到歌舞昇平？你點樣去做到哇幾咁萬人迷咧？呃唔到人嘅，尤其是喺香港，香港人個個都係一班嘅聰明人，個個都係正常人，大家都知得到究竟發生緊啲咩事。你仲係用一啲嘅公關 show， 仲係嗰種。最差的那種的想法就是說掩飾一些的事實，掩飾一些的真的一些 的事的時候，以為這樣就可以瞞天過海，真的我覺得大錯特錯咯。回到來支援會這件事呢，坦白一句， 我真係為佢哋嚟緊呢一個嘅六四嘅燭光晚會，又或者再之後佢哋即係七一嘅大遊行呢啲，我覺得真係凍過水。我唔相信真係有可能會發生咯。淨係咁簡單，你喺一個嘅花市嘅裏面，由過去到現在，坦白一句，我都唔去睇佢哋噶啦，因為實在太悶啦。即係嚟嚟去都係咁樣樣嘅狀態，但係我依然係尊重呢一群人，因為佢哋有個信念，佢哋有佢嘅堅持。但係連咁樣樣，你只不過企即係喺個擺個檔口出嚟嚟去賣枝花、賣個公仔、賣個揮春，你都唔容許嘅。咁我就真係唔知道究竟依家乜嘢先至叫做準咯。即係如果你話及到所有嘅嘢都係要用嗰條嘅紅線嚟到度過計過嘅時候，我真係唔知道他朝我哋入去超級市場買一個嘅啊英國進口嘅雞翼，我唔知有冇嘅，即係我亂噏嘅啫。即係英國進口嘅雞翼嘅時候，我哋會唔會買得到咯？ 嗯， 即係可以咁無遠佛界嘅時候啊，真係。是不是真的香港人之福呢？我真的不相信是香港政府裏面的正常的公務員高層他們會有一個這樣的想法。我到今時今日我都依然是不相信正正常常的這一群人會有一個這樣的認同的。但是為什麼可以 去妥協到一個這樣的狀態呢？這一件事我覺得是真的他們要深思熟慮。如果他們真的愛這個地方的時候，是要做一個正常的父母官的時候，我覺得他們真的要撥亂反正。 剛才胡麗雲就說到，就是對於跟著的六四的晚會或者是七一的遊行是不是能夠舉行呢，他存有疑慮。但是或者可以用另一個拉闊少少去說的，就是由今次事件去看到，就是這一類的組織，特別是譬如支聯會的發展的空間或者是他們的生存空間，其實仲會有幾大呢？你頭先講咧話，譬如年宵花市，你都唔去睇佢哋啦，因為你覺得佢哋好悶啦。咁但係年宵花市呢一啲嘅咁嘅場合咧，對於呢一類嘅組織嚟講咧，一就係咧話俾人聽，即係我哋仲喺度繼續運作緊嘅，亦都可能係透過咁樣咧係做一啲嘅傳遞嘅信息或者宣傳啦。二咧其實亦都有一啲嘅籌款嘅作用係存在嘅。咁未來究竟即係佢哋喺香港嘅活動空間或者係生存空間仲可以有幾大啦？ 嗱，坦白一句啦，即係依家其實唔單止話淨係透過呢一個嘅花市裏面再最新嘅顯示，究竟佢哋嗰個呢類型嘅組織，佢哋嗰個存在空間係有幾多不得止啦。我哋再稍稍去向前望一望翻嘅時候，你譬如嗰啲黃之鋒那個的組織啊，又或者死了我都真係，即係佢哋呢啲根本從來唔能夠可以入到，即係坦白一句，我覺得未能夠可以進入到香港大眾市民心目中嘅一個嘅組織，佢哋都已經係早早係被即係政府用盡唔盡嘅方法嚟到去用不擇嘅手段。用正常的手段來對打壓了，令到他們是不存在的時候，我們是不是真的還相信往後這些叫做可能會有異議聲音，可能會有一個的新思維新想法的這些這樣的組織，還可以好能夠無風無浪咁樣可以成長甚至壯大咩？我真係唔相信。 所以咧，由另一個闊啲嘅角度去睇咧，就係呢啲非建制嘅組織嗱，當然佢哋嘅光譜咧係好闊啦，有啲咧就比較係激進啲，有啲咧譬如頭先提到即係支聯會啦，又或者係民主黨依類咧，就係比較傳統同埋即係有啲人會認為佢哋嘅即係方法可能比較老土啲嘅一啲咁嘅組織嘅。咁其實成個嘅非建制的陣營，即係佢哋以後的發展空間，仲會有幾多咧？隨住咧就係之前啦，有五十幾個咧參與民主派初選嘅人士啦，就被警方嘅國安處逮捕啦。咁其實睇到咧，就係過去一段時間咧，佢哋都似乎係比較低調去即係喺傳媒之中咧，即係曝光唔係太多嘅。咁啊，前嗰排咧，亦都有唔少嘅傳媒咧，再同佢哋做翻一啲不同嘅訪問。 分啦。咁嗱，有啲人咧就反應各異嘅，即係有一啲咧亦都認為，如果第時議會仲係即係可以入到去嘅時候咧，佢哋都覺得咧應該係繼續入去議會，哪管咧可能要放棄或者係犧牲咧好多嘢。咁但係亦都有人話，就算議會咧入到去嘅時候咧，佢哋即係有得去報名參選咧，都會繼續報名。不過咧，就唔會認真去選，因為似乎都覺得即係就算你選到，就算你可以參選啊，咁但係個結果係點咧？都似乎佢哋有一啲嘅推論或者有一啲嘅自己嘅判斷啦。咁嗱，另一方面就係、是譬如喺工會嗰上面啦，亦都有一啲嘅工會咧個活動上面咧，佢哋都覺得係艱難咗嘅，係會係轉趨低調咗嘅。咁甚至亦都有工会的领头人，譬如吴敏仪咁样，他亦都话咧，即系工会的活动咧，都可能系会再低调一啲。咁想问啦，即系究竟成个非建制的阵营，由过去那段时间的香港的政治环境的发展，他哋未来究竟仲有几多的生存空间喺度咧？冯振超， 我谂嗰个情况就系、是、咧，如果你话喺2019嗰个嘅社会嘅运动里边咧。即係個動盪嘅狀況裏面，喺一個社運界唔同嘅持份者佢哋嘅一個高潮咧，咁而家就確實係已經由上即係滑落咗啦。咁呢一個係一個，如果你從嗰個嘅即係坦白啲嚟講，由一個嘅高潮去翻一個低谷咧，其實呢一種嘅邏輯咧，我諗喺而家係用得着嘅。咁但係你話，未來嗰個嘅發展咧，我就喺度諗，其實香港問題咧，而家係比三四年前係複雜咗好多，已經涉及一個嘅所謂即係譬如喺中央嘅層面就覺得有外國勢力滲入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其實我哋見到嗰個嘅民意嘅逆轉喺上一屆嘅區議會選舉裏面，即係一啲嘅非建制嘅政黨能夠真係囊括咗八九成嘅議席。我諗咧，如果我作為一個執政或者一個嘅即係所謂操盤嘅人咧，我就要去諗清楚，就係話點樣樣能夠令到整體社會再出發。水清而無魚是不是一個好的一個的現象呢？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將所謂的反對派即是打得落花流水，確實在一個的現在這種的社會那個的形勢來說，由於要抗疫啊，又有其他的原因呢，你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咁但係如果去返一個嘅平常一個比較係正常啲嘅社會形態裏面呢，其實係咪一個好事呢？即係其實我哋見到就係話，當反對派被打成即係七零八落嘅時候，其實個社會唔會係好靜㗎，因為而家就去到第二個階段，就係建制派同建制派之間都開始要出現矛盾啦。因為佢哋都需要去攞返一個嘅社會支持啊。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佢哋去爭緊嗰班選民，或多或少亦都可能係一啲所謂佢哋視之為之前嘅淺黃嘅選民啊。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就需要扮回以前反對派的某一些社會功能咯。所以來說，你問我其實不會出現一個的真正的所謂一個沉靜的一個的大治的。調回轉頭來說，就是說這一種的所謂 沉靜的一個的社會形態呢，調回轉就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形態咯。因為香港本身一路以來都是一個能夠多元包容不同聲音的地方咯。你說如果往後我們只聽到一面的聲音不斷是讚賞的，這個在大家的我想即是真正的即是大家，我想每一個香港市民來說，其實他們良心裡面都有一把尺的咯。那是不是真的大家都是覺得一面地讚好呢？這個我想其實都不言而喻咯。 嗯，吓嗱，头先我就引述到咧，即系即系公民嘅吴敏仪嘅说法啦。其实佢就觉得即系喺社会上面嘅一啲支持力量咧，佢觉得应要将佢咧转到去咧工会战线。咁但系亦都估计咧喺而家嘅环境之下咧，一众工会咧将会转趋低调噶啦。嗱，咁但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整体嘅非建制，如果你话譬如做工会，亦都有佢嘅一啲限制或者系局限嘅时候，咁究竟整体而言非建制 制的空间还可以有多少呢？个社会气氛到底会是对于他们的参与者来讲的影响会有多大？还有没有人会愿意去就住即是一在非建制的阵营而去在社会上面活动呢？胡丽云你怎么看呢？ 我想咁樣樣嘅，其實咧，即係好似你正話複述翻，即係有一啲嘅民主派佢哋去即係嘴巴上說就係話到，即使我去參選嘅時候，我都唔會話好認真嚟到去競逐啊等等嘅嘢。其實有啲幾係香港即係傳統香港人被揶揄嘅一個問題嚟嘅。香港人一直以嚟喺外界嘅心目中咧，就係一班嘅好機靈嘅一班嘅機會主義者。有著數嘅佢一定會喺度，冇著數嘅時候佢就會留之夭夭咁樣。其實如果真係這一群人，佢係真係覺得呢一個嘅價值觀，呢個土地係佢所愛嘅，係佢覺得呢一個嘅信念，呢一個嘅價值觀係佢所重視嘅時候。我真係會好覺得㗎，究竟佢係咪仲係用緊一個咁樣嘅心態，贏就我係先去玩咯，我輸嘅我咪求求其其敷衍你咯，係咪一個咁樣嘅心態去面對呢件事咧？即係你問我個人嚟講咧，我覺得係絕對唔啱，我覺得係絕對有問題，我甚至係質疑緊究竟你對民主呢一個嘅價值觀，你嘅認識程度係有幾多？贏嘅你先至去，輸嘅你就話唔去，唔係咁啊！相反嘅就係話到。正正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之下，你都見得到這麼多地方，你是發現到是對民生、對社會、對那個的發展是有這麼多的一些問題出現的時候，你就更加應該要去想一想怎樣去處理，用什麼的方法來去解決這個問題，是不是還是好像以前那種這樣的方法，不是你死就我亡呢？坦白說，我覺得以前的那班的民主派，他那種的不是，那種的就是敵我思維這一樣東西是很有問題。我們見得到這一樣東西發展成怎樣，大家已經是有目共睹，不需要再說了。現在在一個新的政治環境之下，若然你還是這麼守舊的，是用那種就是是英雄主義者的，就不是你死就我亡，我才是跟你去參玩的時候，那我想你一定是死無全夫，即是體無全夫的了。唯有一件事就是說到，如果你真真正正你是重視這個的價值觀的，你是重視這一班的人民的，你是重視這個土地的時候，你就應該要去想方設法，要去糾正過去有些微妙什麼的地方自己真的做得是不好的，然後找出一個新的方法來去處理，而並不是你任由現在別人來去宰割你咯。 好，不如我們聽聽呢有位聽眾的看法，18-7231石先生有什麼看法？ 你好胡麗雲、馮振超、 你好 陳燕平、 你好 馮先生，我聽你的評論呢就很久了，在電視到現在，實際上呢就個時移世易的。嗱，我發覺咧，而家依個維園引起咧，就唔係話一樣噶啦。你睇下佢一個攤位係幾多年？阿陳燕平 係， 所以咧 三十幾年啦。 而家係啦，所以而家香港人咧可以講英文一句係 low say 嘅，係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政府講咗就係噶啦。喺立法會陳國雄佢點樣宣誓？而家就唔得，要 梁國雄你講緊 係梁國雄係啊，咁樣佢點樣宣誓？而家就唔得。咁到底呢個政府係咪真係成日要以威服人呢？唔得噶喎，係咪先？而家你睇下，日日睇報紙，呢、這個特首咧，林鄭月娥成日講話青年人應該會放寬啲。 嗯。 但係我睇到嗰啲判嗰啲青年人入獄。我都覺得真係嗰啲眼淚都流出嚟。 好，多謝曬嚇石先生嘅意見理解噶。7:30新聞翻嚟咧，不如我哋又傾傾咧建制陣營之間嘅關係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9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约有10宗。新增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包括3名工程师，有工程师曾经到何文田忠孝街地盘工作，地盘需要关闭。部分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居住的大厦需要纳入强制检测，包括尖沙咀美丽都大厦、马鞍山锦丰苑锦南阁、元朗安乐路苑东发展元朗大厦、石硖尾村美影楼、九龙塘映月台 B 座以及广福村广智楼。运输署一名在西九龙政府合署南座15楼工作的技术主任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他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今日上午，署方已经安排清洁消毒工作地点。这名确诊者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在办公室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和遵守其他防疫措施，人员工作的楼层并不对外开放。政府早前表示，如果疫情没有重大变化，年初七起部分处所可以重开，食肆堂食到晚上十点，但食肆员工要定期检测，食客要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登记个人资料。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如果全部市民都合作，相信业界工作会更易。他又说，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后，资料会留在市民自己的电话，不会送往任何一个地方，使用程式记录行程会较清楚，万一确诊亦有助当局追踪。被问到政府会否再做封区行动，陈肇始说，当局会继续评估不同地方或者大厦的风险，考虑是否有需要再做。他指出，不同检测策略会找到不同数字的确诊个案，当局必须多管齐下做事。警方在葵涌检获约37公斤怀疑可乐鹰，市值约4000万港元，两名男子涉嫌贩毒被捕，听日提堂。警方表示，昨日在镇边街一座工厂大厦截查两名男子，在其中一人的环保袋内检获11樽怀疑可乐鹰，再在其中一人租用的单位检获89樽怀疑可乐鹰同一批毒品包装工具。警方相信被捕两人是本地贩毒集团成员，其中一人有黑社会背景。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中后期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需不需要考专业试呢？香港执照医生医学会曹中豪： 客观的评核呢，令专业水平呢能够有得确保。 中大医学院的前院长李国章： 他们在海外那个医学院毕专业考了试，他们不是说好排自己走回来。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丑牛年，清晨爽利钱佩卿祝大家福星高照，身体健康。仲有嘉宾主持崔少汉博士， 恭喜恭喜恭喜大家喺辛丑牛年心想事成，万事胜意，身壮力健，恭喜恭喜！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35，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咧亦都有胡丽云啦，同埋咧系冯振超两位传媒人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嘅。咁但系咧嗱，头先我哋亦都讲过啦，就系、是、非建制嘅阵营之间咧嘅变化啦。咁不如我哋又讲讲咧建制阵营啦，特别就系自从即系旧年国安法生效以嚟咧，同埋系即系呢个民主派嘅多个嘅议员咧离开咗议会之后咧嘅一啲嘅变化。嗱，如果喺建制嘅板块入边咧，近来咧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咧，就系政党之间咧会唔会系嚟紧都会有另外嘅一啲嘅发展嘅方向出咗嚟咧？民建联咧较早之前咧就提出咗一个变革香港嘅建议啦，就倡议咧六大范畴嘅改革，亦都提出咧改革行政啦同埋司法架构嘅。咁而另一边厢咧就系旧年已经大家关注紧噶啦，有一个嘅党咧就叫做紫荆党嘅，咁佢咧嘅创党嘅人士咧就有商界嘅背景啦，咁亦都咧系有一啲咧就系喺内地出身嘅商内地出生嘅商人嚟嘅，亦都有地方嘅政协或者系全国政协嘅身份啦。咁佢个党章咧就写明咧系目标系招募咧25万名党员，亦都话咧会喺二月啊农历新年前后咧就会正式运作噶啦。嗱，我想问即系其实两位你哋又点样分析咧？系建制嘅板块之间会嚟紧会有啲乜嘢嘅变化咧？会系旧有嘅一啲嘅党派会系更加去积极去争取，譬如头先阿冯振超所讲嘅一啲嘅浅黄嘅阵营啊，另外新兴嘅一啲嘅建制嘅组织，佢哋嘅空间又会系点样去发展咧？冯振超， 我谂咧，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譬如你话，如果建制阵营系我哋视之为一个蓝营嘅话，咁如果你出多几个都系同一种嘅即系原则啊，或者政治理念嘅团体，其实系冇乜分别嘅，佢都系攞翻嗰啲票嘅话，其实。冇意義啊！成件事都咁，所以就點解我頭先講話可能佢哋都需要爭取淺黃，就係呢個原因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如果都仍然係而家呢一班嘅政治面孔咧，即係譬如你話民建聯啊、工聯會啊等等咧，其實嗰個變化係唔會好大。我成日都好盼望咧，就係香港有一啲嘅即係真係好似頭先阿麗雲所講。用一啲新嘅理念，唔係一種所謂一定係要魚死網破或者你死我亡嘅一啲嘅人士咧，喺而家呢一個所謂政治低氣壓之下咧，能夠咧重新思考佢哋嘅政治路線，重新上路咯。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其實如果係好似2019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講啲説話咧，一定俾人鬧噶。因為當時其實嗰個社會氣氛咧，就大家都好似有一種咧好狂熱嘅態度，我哋一定係要衝過某一啲嘅所謂嘅過去嘅政治框架。咁但係大家其實經過咗呢年紀之後，大家都會發覺就話，如果真係去到咁嘅話咧，得出嚟嘅後果就係而家咁啦。咁我相信而家就正正係呢個時候咧，既然件事都發生咗，我哋都冇辦法改變噶啦，2019唔會再翻嚟噶啦。2020亦都過咗啦，咁我諗我哋喺2021嘅時候就真係要諗一諗咧，香港嘅有咩可行嘅政治路線係中央係感覺係良好，而香港人亦都願意接受嘅。無論係用一啲嘅所謂大和解理論又好，或者係一啲嘅互相體諒嘅一啲嘅想法都好，我覺得都遠比過去一段時間咧，其實互相嗰個嘅所謂壁壘分明，大家一個嘅對立咧係嚟得實際咯。其實我都即係有一啲嘅即係傷感嘅，就係話咧，我哋好多年青人咧，其實喺過去一段嘅時間裏邊咧，佢哋係用即係佢哋爭取佢哋嘅一個嘅所謂嘅理想嘅一個嘅理念啊。咁但係而家確實，如為政者咧係唔應該用一個係話放棄而家嘅年青人嘅態度去繼續管治呢個社會。調翻轉頭講，我見到譬如加拿大啊，或者澳洲啊，有好多唔同想吸納我哋一啲嘅 精英年青人的計劃的時候，如果我們香港的政治團體持份者一些政黨，尤其是建制派的頭面人物，仍然是講出一些即係相對令人哋感覺佢哋對年青人不理解，或者係話點樣堵塞唔俾佢哋走啊，或者要佢哋付上離開的代價呢一啲嘅講法咧，我只會覺得佢哋係喺度對於中央嚟講咧係一個幫倒忙，因為佢哋係令到我哋嘅年青人咧可能係走得更加快，所以我哋真係要諗一諗咯，就係話尤其是係為政者，你如果對自己嘅係有一個政治上邊嘅一個嘅理念，希望喺政治上邊有一個幹一番事業嘅人，佢哋真係每一句説話都要諗得好清楚，因為佢哋唔係我哋，我哋只不過係評論員。但係佢哋係要，如果佢哋係真係希望喺政治上邊有一個角色，甚至乎係有一個政治歷史地位嘅話咧，佢哋真係要諗一諗點樣去幫香港。 最近咧就係、民建聯嘅創黨嘅成員啦，曾鈺成咧，佢接受網媒專訪嘅時候咧，有講過話，如果建制派覺得咧置反對派於死地可以成功咧，呢個係佢嘅自由。但係咧，佢又反問，咁樣係咪一個真正理想嘅一國兩制環境咧？其實最近咧，曾鈺成咧喺即係一個嘅即係建制陣營入邊咧。似乎亦都有一啲嘅事件咧，系发生咗嘅。佢早前啦，就系前行特首梁振英咧，佢接受即系网媒专访嘅时候，就提出啦，行政长官咧可以通过协商产生，因此咧亦都引嚟政圈嘅一啲嘅热议啦。咁而曾玉成咧，亦都系反驳咗咧呢个协商产生咧呢个论调嘅。咁稍后咧就有全国政协委员啊张志刚咧就写文章啦，去反驳翻啊。曾玉成咧嘅一啲嘅说法啦，咁而嗰个文章嘅标题咧就系临危抽水，其心可诛。咁亦都喺个文章入边，亦都讲到咧，就系话曾玉成过去从政三十几年嘅言行咧，就系有一个摇摆飘忽嘅。而最近咧，曾玉成我头先提到喺接受网媒访问嘅时候，佢讲过有关于香港人嘅移民问题咧，咁佢就话用平常心看待香港人的決定啦，但是咧，亦都係惹嚟工聯會的會長吳秋北咧，喺即係佢嘅社交網站嗰度咧，係亦都係即係有撰文啦，就即係有反駁嘅。嗱，其實由呢一連串嘅事件啊，即係我想問，即係點樣分析建制板塊入邊嘅互動咧？胡麗雲。 我想依家幾精彩，即係依家見得到，即係民建聯，即係主席高唱話咩變革香港，洋洋灑灑幾千字，係透過呢一個嘅傳媒嚟到去廣傳。然之後咧，跟住咧就另外一方面咧，就特首前特首又突然之間又透過傳媒嚟到去發表佢嗰個嘅協商論咁樣。其實你見得到，似乎依家即係唔好講話立法會選舉都未即係一撇都未見啊，似乎特首選舉就即已經係如箭在弦，大家都好似好努力嚟到去為到呢一個嘅哇，即係最高嘅寶座嚟到去。表達自己的意見，又或者是為自己心儀的人，又或者是為什麼的自己又好 ，whoever 都好啦，嚟到去喺度叫囂、吶喊喺度叫陣。咁我諗成件事件嘅裡面咧，其實咪就係認同翻阿前特首所講，佢提出嘅協商論係失敗嘅咯。如果協商係真係能夠可以係成功，協商係早已係進入民心。他自己都不需要去參當年走出來參選，甚或是現在走出來來到去這麼快脆就提倡就是協商，而不是說去選舉。我想在今次的事件裡面，有一樣東西是所有的市民都或者需要去稍稍的留意，或者至少我自己個人會去留意的，無庸置疑我們一定要去承認提出這個協商，率先在香港市民耳中聽得到這個說法的是來自於全國政協的副主席，我們香港的前特首林振英先生。論資排輩，論真是能力，我主觀地覺得他去接收中央的不同的聲音，中央的主流意見或者指引，是應該是最快脆最貼身、 最第一手。而呢一樣嘢亦都係咁啱嘅，我自己主觀好覺得就係幾 echo 翻，就係話到今時今日，我哋即係中央政府嗰個嘅主旋律，一定要保住呢一個嘅新疆、西藏同香港係香港嘅版圖嘅一部分。任何外界嘅人都不能夠走嚟到去指三道四，或者俾出任何一啲嘅意見，即係話佢話到咩嘢咧？就呢幾笪地方，香港啊，你一定係我個管控嘅範圍之內，我管得到你，控得到你，分期管控呢一樣嘢，就係正正佢需要做到嘅一件事，咁佢先至會覺得嗱，佢先至會覺得。經濟先至能夠可以發展得到，國家先至能夠興大，更加能夠可以達至到嘅咩？共產黨一百週年嘅紀念呢啲等等嘅宏圖偉略。喺咁嘅前提之下，你話協商唔係中央一個嘅心意，我唔相信，我真心的不相信。但係呢一樣嘢又會唔會係抵觸翻香港？我哋固有嘅一個嘅做法，甚至基本法裡面所定嘅一個嘅條文咧，我諗啊，曾玉成先生已經係好清晰地去展示緊，裡面係正正確確地係抵觸緊基本法裡面所講嘅每一隻字，甚至嘅啫，亦都係抵觸緊，就係話到特首前特首啊梁振英佢當任嘅時候，佢自己所委任嘅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佢曾經喺2015年，佢自己喺立法會講及到就係涉及到呢一個嘅呢個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議案嘅發言稿嘅時候，佢裡面係清晰地都係講明呢一個嘅即係特首衍生出嚟嘅嗰個嘅提名委員會咧。佢裡面嘅第二項係講得清清楚楚，就話呢個提名委員會嘅職責係考慮香港嘅整體利益，以客觀同埋持平嘅態度嚟到去審視推薦嘅人是否成為候選人。佢裡面亦都係講及到嘅，就係話到佢哋嘅工作係審議有意參選嘅人是否值得推薦，然後決定獲推薦嘅參選人是否適合成為行政長官嘅候選人。因此喺決定是否投票支持某人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時候，就需要考慮香港整體利益。他裡面說什麼？是投票，不是協商。投票意思裡面隱含了一個清晰的訊息，就是我們要是有一個的競逐之意， 是 不是說大家 我拍多膊頭我選你，你好好好啊，跟著就這樣啦，這樣唔系咁啊！ 嗱，不如咁啦，即系相关嘅， 大家就要清楚呢样嘢咯。 嗱，即系相关嘅呢一个梁振英嘅呢个睇法咧，或者我哋即系稍等睇下迟啲咧，仲有冇其他嘅新发展啊？呢个时候咧，我想听听听众林女士嘅睇法啊。林女士你好， 诶你好，咁多位吓， 祝 新年快乐啊， 新年进步系 系啦。我就觉得咧，反对声音咧就一定要有嘅，冇可能冇反对声音啊。就係反對聲音之，就最緊要係理性咯，唔好做出啲激進行為嚟破壞香港嘅安定繁榮咯。咁我就覺得，呢個社會係有係要有反對聲音嘅，冇可能就一言堂啦。啊，尤其是一個自由嘅社會啊，但係咧就就係講翻你哋正話提過個六四嗰度啊，李卓人咁多年咧，你其實李卓人利用呢、這個即係六四個就已經係即係揾咗好多年即係籌集資金啊，但係咧即係點解咁耐啊？都係即係正話之前都有嘅，之前都話有啲悶啊，其實係嘅因為咧你咁多年來即係而家發出嚟嘅信息都好多人知道六四係唔止係有啲學生死，仲有啲軍人係犧牲咗嘅，所以即係呢啲咁嘅信息咧，越嚟越多人知道，亦都有。系啦，多人知道，所以啲人都 咁。你其实啊，林女士啊，即系不如咁讲啦，即系你觉得即系呢啲嘅组织系咪冇存在嘅必要啊？ 咁你可以嘅，冇所謂嘅，但係你就唔好做出啲，即係唔好再講大話你，即係根本好多人知道佢嘅六四嘅真相嘅， 好 真相。 好多謝你林女士，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其實即係想講即係支聯會嗰個議題咧，就唔扯落去即係六四之間嘅爭辯啦嚇。咁因為呢個議題咧，其實我哋喺個節目度都講咗好耐㗎啦。咁啊，亦都咧雙方各有啲數字咧，其實即係各方都有一啲嘅過去咁多年啊，都有唔同嘅，譬如書籍啊等等咧，有出版咗就係、是、描述到當年嘅一啲嘅情況嚇，關於傷亡嗰個情況嘅。休息一陣，轉頭翻嚟講另外一個議題。 我是王女，相传牛是神仙，玉皇大帝派了他落凡间，要他同人类讲人要三日食一次饭的旨意，点知牛就将玉皇大帝的旨意变做一日食三餐，结果他就被罚留在凡间努力耕田了。牛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不用做到牛那么辛苦，好运多到牛毛那么多啊。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祝大家牛年 无惊无险， 欢乐成天。 一段感情就是你愿意为了对方牺牲以后的最好，无论以后有更好的你都是去的了，那这个才是有责任的爱嘛。 恭喜结婚六周年， 医生都跟我说原来高一点的女仔是驮得没那么辛苦的。 大年初三暖爸暖妈情人节，他们是黄祖蓝和李亚男， 个女已经超过了80几的了，你两岁超过我一半，哇，那你12岁我怎么算啊？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持续的疫情将改变全球的旅游局面，香港旅游发展局正趁机审视香港的旅游定位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疫情重创本港旅游业，上年全年的访港旅客数字按年大跌超过90%，怎样继续向外地推广香港旅游，吸引香港人参加本地旅游，又是不是出路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旅发局主席彭耀佳。 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亦都请翻咧系冯振超同埋胡丽云两位出嚟啦。嗱，刚才咧我讲到就系曾玉成啦，近来有一啲嘅言论咧喺建制嘅板块入边咧都引发一啲嘅反驳啊，或者系讨论啦。咁其实咧佢有一个嘅专访入边所发表嘅一个言论咧，就系关于香港人系唔系移民去外地越嚟越多，有叫做即系移民潮嘅呢一个问题啊。佢嘅回应咧就系话，作为政府无论是中央定是特区都应该实事求是分析为什么这段期间会多了人离开。如果我们看回一些数字，譬如根据台湾移民署公布的最新的数字，2020年移居去台湾的香港人有过万，也是90年代至今是一个新高来的。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移民顾问公司说，其实近年收到的查询是比较多啦，而随住咧唔同嘅国家佢哋放宽香港人移居嘅门槛咧，咁亦都有一啲嘅移民公司就话，即系收到嘅相关嘅查询亦都系越嚟越多嘅。咁另外啦，就系当如果系真系嚟移居香港嘅人系越嚟越多嘅时候，咁香港嘅人口如何补充咧？最近咧有一个数字亦都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就系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咧，佢写网志嘅时候咧就引述过嘅数字，就系2020年嘅死亡数字咧，系首次超越咗出生嘅数字，而2020年嘅头11个月嘅出生嘅数字咧，就系有43,000多嘅 B B 咧出咗世，呢个亦都系比起2019年嘅同期咧系下降咗17%嘅。嗱，种种嘅即系资料加埋一齐，大家点样去分析香港系咪真系出现咗一个移民潮？而我哋嘅人口变化，香港又应该点样应对咧？冯振超 都好明显噶啦，我觉得即系头先你都举出咗一啲数字啦。应对嘅就系话，我谂又好似头先所讲，香港系一盘即系整，即系对于执政者嚟讲系一盘即系棋嚟嘅。呢盘棋你究竟你系即系要点样捉落去咧？咁而家咧好明显地咧，呢一个就唔系一盘象棋嘅一对一嘅对垒啦。而家咧可能咧呢一盤棋咧就好似我哋以前細個玩嗰啲波子棋啊，即係咧有成5、6個參賽者喺度嘅，咁變咗嚟講咧，其實如果純講呢個移民潮嘅話咧，有咁多嘅地方 都話歡迎一啲香港嘅後生仔去。咁我諗呢個即係香港政府咪要正視咯，點樣樣去令到而家香港嘅年青人佢哋感覺到喺香港發展，喺香港繼續即係生活係佢哋係一個開心快樂嘅一個嘅社會環境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啊，因為我哋再加埋就係，譬如其實一路以嚟咧，我哋見到過去嗰大半年咧，政府嗰個嘅有一啲嘅主旋律都係話大灣區發展。咁但係如果而家連香港自己本身都唔夠人啦，咁究竟應該點樣去理解呢一個嘅即係所謂一小時生活圈啊？呢一啲過去嗰幾年大家都不斷講嘅理念咧，我諗呢一啲在就係政府需要有翻一個咧，真係長遠嘅社會民生政治發展綱領咧，去講翻俾市民知。其實由2019開始呢一個嘅即係社會嘅呢個嘅事件之後咧，其實香港政府真係需要做翻一個頭先我所講嘅社會綱領，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仍然係一個即係樣樣嘢都好似做少少，個個部門又自己去做少少，你就你自己個飯，我理我自己個飯，到頭來咪出現而家呢種情況咯。 嗱，頭先馮振超講到即係年輕人啦，點樣令到佢哋即係覺得咧喺香港呢個地方都仍然有一啲嘅發展機會啦。咁嗱，針對住年輕人咧，其實香港嘅特區政府即係近年咧都話即係好重視年輕人政策嘅。咁不過咧，如果係針對教育層面上面咧，即係最近嘅兩個嘅重大嘅事件啦，一個咧就係通識科第時會改名啦，佢嘅內容啦，同埋咧就係教育局所公布嘅国安嘅国家安全教育咧会渗入各科咧，似乎系咪即系睇到就系未来香港会点样去帮香港嘅年轻人重新认识佢哋自己嘅身份同埋咧认识国家咧？另外咧就系亦都有一个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嘅一个文件亦都显示啦，就系特区政府咧会系修订咧国旗同埋国徽条例，当中咧会规定学校咧除咗是假日之外咧，就每日咧都要举行一次升旗礼，同埋亦都系要每日升旗嘅。咁对于香港嘅年轻一代嘅身份认同呢种种嘅措施，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胡丽云， 我相信都会有深远影响嘅。这个深远影响嘅就系，我谂未必会可能系喺现在都已经。可能我亂噏啦，可能即係中學生嗰個層面會有即係未必會對已經係中學生嘅呢一個嘅年齡層或以上有一個好重大嘅影響，但係可能係對於即係幼稚園或者係仲係牙膠鋪嘅一啲嘅小朋友。那個發展可能真係都會有一啲嘅影響。個影響係在於就係佢哋會係好。認識得到就係話到啊，呢一個國家同自己嗰個嘅關係，佢話係好依然用翻我哋細細個嘅時候嗰個嘅接收信息嘅模式，就係老師講乜佢信乜，係咁多。咁喺咁嘅狀況之下，咪就係個個都會好容易好愛國咯，個個都會好擁抱自己嗰個身份咯，咁就得其所哉。咁所以引致到嘅就係喺個咁樣嘅可能性之下，你話。今日出現的移民潮，我估計大家正話一路講的年輕人呢一個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嗰個意思是講緊個年齡層係幾多咯。但我自己會將呢個年輕人嗰個意思，我會推闊到咧係三四十歲的一群人，即係換個話啦，説明咩嘢咧？佢哋係有經濟能力，有知識層面，哪管佢嗰個知識層面係高與低，佢個職業係高與低點都好，佢哋可能都會有下一代，佢哋都會係。好明顯預測得到、預見得到往後嗰個發展會係點嘅？喺咁嘅前提之下，佢自己咪就係用佢自己擁有嘅僅餘佢覺得嘅一個嘅自由權嚟到去選擇去預留咯。呢樣你避唔到、阻唔到，因為係乜嘢嘢？你見得到可見嘅未來係點啊嘛？依家唔係佢淨係咁講咁簡單，係講緊就係話到啊。填鴨式的教育，依家唔係咁簡單，即係填鴨式的教育，依家亦都更加唔係咁簡單，係講緊個經濟下滑咁簡單喎。 而家係講緊對人嗰個身心智嗰個嘅發展喎，係你嗰個視野係闊定窄喎， 好 係你接收信息嗰個廣與窄喎。 好嗱，今晚咧節目時間亦到此為止啦，多謝曬兩位，拜拜。